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 17.1 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稍微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普遍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在今朝十点至到下午一点之间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0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3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21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9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组合，恒生中国企业69.2跌5.8，阿里巴巴89.15升3.5，腾讯控股297.2跌2.2，美团175.1跌4.5，京东集团229.8跌7.6。盈富基金20.42跌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79，瑞士法郎8.217，澳元5.48，加元6.101，新西兰元4.929，欧元8.001。每百日元对港元5.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7点，跌241点。港金报16,7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4美元，卖出1,78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条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交通回复正常。香港仔海旁道咯，去翻黄竹坑方向，近住鱼市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香港仔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鱼市场一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都系好长啊，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骏景园。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系违法嘅，可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星期七日，每晚深宵二至六，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每晚4个钟，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经历每首音乐带嚟嘅每一次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自若，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即系我好友善同个同事打招呼咧，佢话点啊死飞仔咁样啊，同我讲啊，嗰、那个同事喺楼梯，我其实咧当时咧就好友善咁想同佢打个招呼嘅。 你见过啲人掟喺个楼梯咁样打侧掟佢未啊？即系个楼梯咧， 都唔知几耐冇听，冇听人讲个飞仔，飞仔 好事啊嘛，收楼梯就 其中一只脚咁样翘起踩住幅墙。 哦，我知道我知边个，系我有个同事系咁嘅，系啊，斜斜地，跟住喺度睇手机嘛，系啊。我知呢个系 James Dean 摆我嘅，James Dean 阿飞正传嗰个 pose。 阿飞嗰阵时佢都冇手机啦，点会系咁样？ 佢就双手插喺个袋嗰度咯，呢一个一个经典嘅 pose 嚟噶，你知唔知我讲边个？ 我知道， 系啊，咪就 系 呢个咯。嗱，因为牛仔裤，点样啊？强强， 我有嘢怀疑。 你好少对我咁好噶。 我知啊，因为而家我哋 佢想插我啊嘛。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讲是非 插我啊嘛。 我哋而家讲是非啊，我怀疑咧，因为佢喺上边，我就 喺上边，你下边讲到咁鬼不雅啊，大佬。 响即系楼上啦，我喺下边。 你唔使下下谂呢啲嘢嘅， 转移唔到视线噶。 系啊，一楼同二楼都可以喺上边同下边噶。 你乖乖地俾我讲晒，你好受啲。 冇错，我都系咁话。 唔系你真系难受， 恶势力，恶势力讲。 咁我上緊去咧，我懷疑某人咧，本來就好正常行，你一裝到我係我上嚟咧，即刻擺個 pose 啦，車住。 嗱唔係，我補一句啫，馬老師啲腳步聲係認得嘅。 點解啊？ 熟。熟即系佢系好慢得嚟咧，系好大好重嘅一下一下。 我 系听到脚步声，我哦马老师咁。 哦，即 系 好似抹哥咁啊，拖住一脚嚟行。咪讲。 到你继续讲。 系，咁我就上去啦。咁佢就。佢嗌我咩话？ 行 行快啲啦，喂！ 行快啲啦，喂！ 系咁，我就即刻接住一句啦，行快啲啦，喂咁咯，咁样样咯，成个飞仔。 跟住佢就话：，哇，你成个飞仔咁样。 系啊， 喂，嗱，其实咧喺呢个我哋 未讲完喎。 哦，对唔住， 我怀疑佢摆呢个 pose 咧，都系想我讲下佢啫。 佢应该唔系，其实佢唔系等你，佢系等其他啲人。 点解又系我？ 冇人行过，你明唔明啊？呢啲咁嘅 pose 点会系等你咧？ 系喎， 你实在对你自己。自己真系太过高攀啦！ 好差咗啫，你点乜点醒我？ 真系咁嘅 pose 唔系等男人嘅， 冇错，一有脚步声装啊！咦，就群嘅美女喎， 参下佢，参下佢， 一定系咁样啦。 喂，嗱，其实讲到呢个飞仔飞女冇错嘅，呢个名称咧，郑君绵时代噶嘛，飞仔跌落坑渠，而家啲人唔讲噶啦。 飞女睇见流眼泪， 系啊，但系谂翻以前，系喎，因为你同我差唔多班别，最多差几班，系啦。咁但系讲翻以前咧，好多电影里边咧，嗰啲叫飞仔。碌咩油脂头啊、飞机头啊，或者即系嗰啲窄脚裤啊、 着皮褛啊， 系啊，但系的确亦都系我哋点讲咧，即系电影文化里边一个大家可能仍然会记得嘅 反叛时代啊嘛，你每个人都有噶啦， 一定系 系啦。正如今日咧，我哋听到新闻啦 ，O N J 啦吓，咁啊离世啦，亦都令我谂翻好多以前佢嘅电影里边嘅经典场面啦、舞蹈啦、咁 造型啦， 例如咧油脂啊，真系冇得走噶， 经典中嘅经典 系啊。 大家有冇做过油脂打扮？ 当然有啦，譬如可能你。參加 party 啦，你有時譬如可能就係有一啲嘅即係有主題嘅生日會等等啦，都會噶嘛。譬如可能油脂嘅話，一定係扮 Sandy 噶啦，咁你扮邊個？ 啱， 係咪啊？著到成身窄色窄嘅褲，發窄褲，黑色嘅，仲要就著對高踭鞋，顛到個頭。爆晒，跟住咧就搽好好浓嘅化妆，即系你一路一出嚟嘅时候，一睇就知道，因为呢个系个 icon， 系啊， 音乐一起咧不得了， 系啊 ，O N J， 我哋会挂念佢， 系我哋永远怀念你，冇错， 有呢首歌曲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Getting over you. You know I'm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 to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you. But baby, can't you see it's nothing else for me.Blood. 嘅呢一张大碟有里边呢个歌曲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电联第二台风骚范围十点到晏昼一点钟，系有呢一首歌曲纪念住 ONJ 嘅。其实今日嘅天气咧，到听日咧，我相信咧都会系不稳定吓，尤其是咧呢个风向咧就影响住今日到底啊天文台今早一早张扬咗嘅，即系会唔会喺十点到一点改挂三号风球咧？咁就暂时未知嘅。 三号， 而家就一做咩跑马？ 系嗰啲咁嘅 啫。 哎呀， 一路计尾数， 唔系啊，最老土，听日实系九号。 九号， 听日10号啊，因为听日系8月10号嘛，即系呢个 gap 好耐啦。 听日 我肯定听日有几多号啊？ 听日唔系九号，听日10号。 听日10号啊， 系啊， 系啊，今日9号。 即系你玩烂 gap， 系啊。 好，仍然雷暴警告啊！有时间到今日1点半，今日多云有狂风骤雨有雷暴，雨势有时都几大。今朝落过好大雨吓，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咁所以就准备住，如果作正啲防风措施咧。头先我睇。新聞同埋好似話幼稚園停課，但我相信可能啲學生翻咗去啦。咁又諗下啲即係 follow up 啦，睇下要唔要接啊，定係點樣啊？大家跟翻呢個新聞睇翻最準確， 仲要係安全嘅地方， 冇錯， 留住安全嘅地方嚇，呢樣最緊要。 好啦，嗱喺其實而家嘅我哋呢個社會咧，多咗樣嘢叫社交平台啦，或者我哋嘅手機都多咗好多 function 咧，係可以咧第一時間聯絡到人，甚至聯絡啲我哋唔識嘅人啦。譬如 真係好方便， 好方便。你有一個你唔識嘅人，你有一個電話號碼，你就已經可以 WhatsApp 到俾佢， 係咪即係咁樣？招呼咁樣樣， 我想講嘅唔單止話係聯絡啊，我覺得佢就係做好多嘢都好 方便。 例如嘅就係我分享一下啦，即係岔開題外話。琴日咧就係嘗試嘅就係續牌啊，原來發覺嘅就係所有嘅嘢其實基本上一個手機搞掂曬，係啊。 所有嘅嘢好方便啊！ 係個 Apps 好方便，咁跟住就冇錯啦，就係字方便。因為你喺上面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嘅就係所有嘅文件啊，你上傳嘅檔案啊，你只需要影張相咋， 係啊， 就已經得啦。 超方便啊！ 因為如果相比你真係要去運輸處排隊咧， 完全唔需要交好曬所有嘅嘢之後，俾曬錢，跟住佢 accept 咗你，跟住話俾你聽嘅就係佢會用掛號信寄俾你。 咩呢？ 你以前邊度可以啊？你 慳時間， 唔單止慳時間啊，喺呢個疫情底下咧，亦都減少咗人與人之間嗰種要接觸嗰種， 我覺得自己好幸福嘅就係其實乜嘢類型嘅一啲咁嘅情況嘅話，我都經歷過。到而家嘅話，我就能夠嚟到呢一個咁方便嘅世代， 因為你知道 仍然健在， 因為你知道以前係幾辛苦， 同埋嘅就係我 handle 得到，明白嗎？即係如果我 handle 唔到嘅，好似有啲嘅老人家咁樣，我你俾部手機我冇用嘅，因為我唔識用嘅話，我覺得其實真係即係科技嘅進步。 但你自己有冇試過真係去排隊啊？可以好長 嘅 運輸住嗰啲 嚟， 可以排你成個晏晝 㗎。我係好幸福嘅，能夠就係經歷到唔同嘅嘢，你先至能夠有一個比較，你先知道佢而家有幾咁方便。 冇錯，即係試過痛苦，你知快樂原來真係好快樂， 好開心， 冇錯啊！希望大家繼續享受而家咁多嘅幸福，其實喺我哋身邊，係咪？ 好 實即時。嗱，講到呢一個聯絡咧，其實我唔知你會唔會有時咧，如果你攞到一個陌生朋友，你要聯絡佢啦，工作上又好咩都，你會唔會睇下佢頭像，即係嗰張相到底佢擺啲咩，或者佢？樣係點樣？你會唔會？ 我會㗎， 係啊！我最唔中意嗰啲就係冇頭像嘅， 嗯， 乜嘢都冇嘅。你明我講咩？ 我明啊， 係啊， 所以我擺自己 嘅 樣喺度咧，就係真係方便啲人認得我，知係 邊 個啊。 因為咧呢啲咁嘅人，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唔好話呢啲咁嘅人啦。就所以我覺得咁樣嘅話係太神秘啊。係 啊， 仲有一啲嘢你會覺得嘅就係佢係咪唔想俾人知咧？係 啊，即係影住對拖鞋咁，你做咩咧？ 嗯， 因為拖鞋都還好啊，有啲係冇㗎。係 啊， 有啲係冇㗎嘛， 完全冇㗎，係啊， 空白啊嘛。 咁我就覺得，如果係嗰個識嗰個新朋友係咁嘅話咧，我會有少少小心啲嘅，我會注意下啦，呢個咩人咧？ 咧？點解咁神秘咧？ 同埋有時咧，雖然有相咧，但我睇哇，嗰張相個樣好惡喎，或者係即係嗰啲咧，即係擺到，總之擺到明係唔係好人嗰啲咁咧，你要同佢聯絡，你要小心啲。 即 係我自己覺得 呢啲 係啦，睇佢知佢嗰啲叫咩拆眉拆啊？ 係啊，我擺明係㗎啦， 好眉好貌， 好眉好貌。 喂，拆眉拆眼定好眉好貌啊？ 大生沙室喎，你唔係唔知道下一句啦？ 啊嗱，其實咧，即係有個嗰啲所謂心理測驗啦，咁咧就係話你嘅頭像揀乜嘢咧，就代表你會係點樣樣。 正啊！好啦，我哋玩下啊 嘛。大家聽緊呢個風騷 訊。你係乜嘢嘅？你個頭像係？ 嗱，我有兩個 WhatsApp 嘅，有一個就係我自己嘅頭像，另一個咧就係啲山山水水嚟。 哦，風景畫。 風景啦，風景啦，都多人用嘅，我都曾經有用過下嘅。 係，一定係頭像啊，定係我哋嘅 wallpaper？ 頭像啦， 我會比較中意嘅就係自然山水，雖然我自己唔係啊嚇，即係我係一個卡通貓咁樣喺度打坐。 卡通都有關係㗎，都有一個選擇卡通㗎。 動漫喎， 卡通咪動漫咯。卡通動漫女嘛，佢叫卡通動漫女嘛，即係總之手畫嗰啲公仔咯。 哦 ，OK。 好啦，嗱咁大家如果你手機你代表你嘅圖片，或者喺 Facebook 或者咩啦，總之所有社交平台，你嘅頭像 A 風景類， 風景 包括一切嘢啦，總之大自然嘅風景，雲又好，山又好，水又好啦。 我可以揀風景類，所以我而家唔係用緊呢、這個。 得， 我中意風景。好 ，B 卡通動漫，無論任何卡通公仔， 呢、這個我都用過。 你都用過咩？ 係啊，我用過老夫子。 我反而冇用過。 係咩？我冇見過喎。 係啊，三個即係咩豬秦先生啊， 秦先生同埋大番薯。 係啊係啊，三個我都用過。 好 ，C 動物即係寵物啦，貓啊、狗啊、兔仔啊，總之所有動物或者寵物嘅相。 係。 另外表情文字，即係嗰啲 emoji 啦，係啦，冇錯啦， 我 都從來冇。真人嘅頭像，依下依係真人，即係你自己個樣啦。 你咪係咯，同埋就換得好擁密下喎，大佬。 係 啊，成日都影啲相咁樣咧，側側地、低低地咁。 同埋五張佢輪流，一二三四五，跟住下個月你就 我唔可以 四三四啊！ 唔好咁留意我， 唔係我真係好留意你啊！ 又 係 成個 WhatsApp 我哋咯，又換咗， 又係你，以為有新朋友咯，又係 同埋車， 車係都用過， 車有， 雖然唔多，雖然唔多 有 用過，係啦，好 A。A 啊 ，A 即系头先讲乜嘢？即系 A 咧，即系风景啦。风景，如果你用风景嘅咧，即系话你好少感到孤独嘅。 Yes， 你嘅阅历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啦，培养出颇为成熟豁达嘅心境啦。咁咧，你对于人同人之间嘅社交联系并不在意， 冇错， 都冇固定嘅社交圈。 哇，潇洒喎！ 佢 好似冇用 Facebook 添，系咪？你 唔用啦，而家唔好玩啊！ 你好少感到孤独，偶然咧，虽然会因为情绪低落而伤感，不过你可以好快速自我调节，好快冇事。 Exactly， 系咪咁啊？ 非常好， 就系咁， 非常好， 我就系咁嘅境界。 系啊，人有情绪嘅，快啲 recover 我。 我好快就冇 啦， 我就同自己讲好啦，唔开心一个星期，唔开心一个钟头， 一个星期 系啊，有时有啲一个星期嘅，好啦，嬲一个星期好啦，跟住之后嘅话冇嘢，重新开始。 我证实，因为你起码都嬲我一个星期试过， 佢有嬲你一个星期， 我有 添啊， 有啊， 太多事啦，铺铺啦， 即系嬲完之后嘅话，突然之间星期一冇嘢， 系啊， 系咩？ 系啊， 佢成日都系嬲 嘅，我嬲 嘅，我成日都激嬲佢啊，所以好内疚。 佢有时系真心嬲嘅，佢知嘅， 系啦，因为佢啲眼神好衰啊。 咁你有冇真心嬲我哋啊？ 冇啊，又 真系 有乜好嬲嘅？ 我觉得你有一下你系着嘅，但系好快你又冇嘢。 我啲好真系好快， 系啊，咁样。 因为你嗰啲火好快跌熄噶啦嘛。 佢哋叫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 不可以燎 原。好似嗰啲火柴咧，即系嗰啲湿水火柴，你 冇咗啦。 系啦，你好似见到佢着。 梁先生，我依家真心嬲。 好，法律咨询 嬲完。 好 B 咧嘅习惯隐藏孤独吓，你嘅内心有好深嘅孤独感，不容易俾人察觉。有时连自己都呃埋，同人相处嘅时候咧，你总系戴住面具，表现出合群乐观嘅样。咁但系咧，其实你只不过因为惊孤独而努力融入人群，即系其实你唔系好中意融入人群嘅。 呢个拣呢个系一个卡通公仔，好唔我 系好私人咩？ 动漫啊， 你 动物 系啦，宠物啊嘛，宠物啊嘛，系啦。你是同孤独感纠缠交织的 哦，即是有时孤独，有时不孤独。 同多数人的害怕孤独不同，你是属于享受孤独，喜欢独处，即是你不是怕 啊。 你虽然孤独，但你不怕，你是享受孤独。 几好， 最好不要搞我，是不是？即是有时这样的意思。 宠物嘛，是不是？虽然不擅长同人打交道，但是你能够将灵魂隐隐地，即是很安稳地安置在一些物件或者宠物上面，你是愿意 同寵物做朋友冇所謂嘅，你 都好啊， 嗬、 嗯， 呢、這個都 OK 啊， 有交流同寵物， 啊、嗯，啲人咩啊，阿馬 表情， 你屬於間歇性孤獨，你嘅幽默感十足，又好樂觀，係一個有想法、注重自我感受嘅人，嗯、但你嘅情緒變化比較大啊，好容易受人左右，所以咧常因為無法堅持自我而產生挫敗感，即係你講兩講，哎呀，我都係跟佢做咧咁樣。當你無法及時調節呢種狀態咧，就會有孤獨感覺啦。 哦， 最後係人頭啦， 真人， 真人，你啊！你而家系用紧呢个啊？ 但 系 你咁讲，如果读咧，好似读紧这个咁。你能力好强，自视好高，但系同时十分希望受到人哋嘅关注。 哇，好准啊！ 咪住，佢讲完先。 你潜意识嘅孤独指数好高，虽然你唔想承认，但系当大家嘅目光从你身上移开咧，你就会感觉无所适从，信心大减。 仲有因为大佬咧，佢得半边面，所以所 有 嘢 减半。 好。 唯一可以打破呢一種嘅孤獨感嘅方法，就係不停向上爬，等所有人都注視住你嘅成就。 好嘢，努力向上，爬高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由于天文台会在上午10:00至下午1:00之间考虑改发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局方说，这些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家长无需急于到学校接子女。安心出行将会推出更新版本，配合红黄码使用。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寻日做咗简介会，邀请食环署和饮食业界出席，希望他们在未来一个星期可以更新验证二维码扫描器，并作出安排，例如手机接驳场地 WiFi 和数据卡等，并会有两星期的过渡期。食环署会主动到处所提醒和协助。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所首先可以用目测方法了解是否有红码和黄码人士进入处所，但最终责任都是到访者，因为他们不能够进入处所。他又说，现在的疫苗通行证有少部分个人资料，系统会处理和加密变成不可辨识的资料，而確診者和黃碼名單，他們入境和確診的時候已經提交資料給衛生署，所以作出比對過程的時候不會造成私隱風險。南韓新增超過149,000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數字比之前一日增加90,000多宗，新增死亡病例40宗，累計25,300多人不治。防疫部門和專家普遍認為，今輪疫情已經逐漸見頂，預計新增病例最快今個星期或者最遲月底見頂之後回落。南韓首都圈等中部地區的暴雨已經造成7人死亡、6人失蹤、9人受傷，在冠岳區3人被困地庫溺斃，其中一個死者13歲，當局凌晨將暴風雨危機警報提升至嚴重級別。同雀區新大方洞由之前一日零時截至凌晨4:00，雨量達417毫米，多次雨量超過300毫米。當局宣布，漢江上游的超陽江大壩事隔兩年之後將會在明日再次開閘泄洪。超陽江大壩是當地最大的人工水庫，總儲水量29億立方米，目前逼近防汛水位。较早前，南韩第二大的中州水坝亦都开始泄洪，流量为每秒1500立方米，预计听日关闸停止泄洪。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7.1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 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各个热带低气压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普遍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在今朝十点至下午一点之间，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一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4点，跌101点，总成交金额29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9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69.32，跌4.6。阿里巴巴89.55，升7.5；腾讯控股297.4，跌2元；美团175.5，跌4元；京东集团229.0，跌8.4；盈富基金20.46，跌1毫；港交所349.2，跌7元；吉利汽车17.54，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84，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9点，跌239点。港金报16,7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41美元，卖出1,78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出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嘅，由于海面风浪较大啦，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屯门、东涌、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啦，会在上午11点开始暂停服务啊。就是东涌、屯门、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会在上午11点开始暂停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妈咪啊，你唔走得唔得啊？ 你放心啦，妈咪一定会接你走嘅。 你而家癫够未啊？ 你 放低啲， 放手啦！ 喂，呢度系你屋企嚟噶。 但我喺度好辛苦啊，你放手俾我走啦。 唔得，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应该如何抉择未来？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周医生，而家疫情肆虐，我谂李医生可能会帮到我哋嘅。 边个李医生啊？ 李时珍医生啊！ 想知道撰写《本草纲目》嘅李时珍会点样应对现今疫情？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伊丽莎白中学嘅同学声演李时珍之坚毅精神。 起底犯法噶，转载起底信息都系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 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提嚟大家咧，今日咧11点后咧，我哋嘅讨论区题目就系、是。最好或者最有用的悭钱大法啊！咁我相信每一个人咧有唔同嘅，咁好多人都留咗言咧，即系自己点样为之悭钱大法噶啦、 好， 咁啊好啦。喂，另外咧有个朋友佢话咧，即系头先我嗰句说话咧，即系已经泄漏咗我秘密啊！因为佢话咧，即系上一代先会讲戒备啊，而家啲人唔讲戒备，我都知 道，系 啊， 啊，我都唔讲， 我真系未听过， 我听都未听过， 我中横情长40年， 戒第二度我有听过， 戒边度？戒边度？ 一个斜孭袋， 冇错，系啦，一个斜孭袋，系啦。有个另外一个讲法嘅、啊，你知我讲乜嘢？ 梗系知啦，我都中横情长40年，我唔识。 你由几多岁开始啊，老板？ 你唔好理就啦，系啊。但系有啲有效果，有啲冇效果。 冇错，但系通常戒开嗰啲都系有效果。唔戒，你点会睇到啫？ 越戒越深， 翻唔到转头。 系啊，戒唔甩。 想讨论下一样嘢啫， 戒唔甩。 咁咧就有个网民，即系嚟讲多啦，经常咧喺嗰啲职场版就呢个嘅辞职嘅词语。唔辞啊？点样辞职？咁就话有个网民咧，就同老细辞职嘅时候咧，佢个原因咧就系我同阿边个合作唔到咁样。咁、其实咧， 都使辞职噶。 佢就所以佢唔做咯。嗱，其实我觉得咧，佢呢种辞职咁啊，摆上网上啦，啲网民就热烈讨论啦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其实佢呢个系以退为进啊。可能咧，佢去到譬如举例啊，我好憎阿马小强咁先算啦、我就话老板， 我唔系听佢讲，佢真系做过。 我同佢合作唔到。咁讲完之后咧，佢就喺度计啦，到底老板会留我啊，定留佢啊，定系调走佢？ 即系对自己有信心。 你当我阴谋论啦，我觉得佢呢个系一个 strategy 嚟，我咧佢呢个系一个 肯定系， 系咪？如果你辞职，你咪辞职咯。但系我辞职，因为我同佢合唔嚟咁样，咁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诈娇，或者一个咧希望老细因而调走嗰个人，会唔会系？你觉得？ 我一定会啊！ 即系你咁好间对话，你有好多啲方法啦。 我系老细，有幸做老细咧，边个埋你咧，我就唔要边个。 咩？边个埋你？ 我都系咁话。 边个埋你递信咯？ 即系你讲呢一句说话嘛？你讲呢句说话系你唔满意其他人嘅，我就炒你咯。 系咯，你唔好做，唔好做。 系啊，你唔好做。 但系我哋想问啦，如果你系老细咧，你会唔会都？因为咁而叫佢入房问下点样陷你啊？点解陷你啊？佢有咩令你陷你？ 唔系呢啲嘢，我觉得知噶啦，系啊，同埋知嘅，真系啊， 系我都觉得系。 系啊，你做老细，你呢啲嘢你系知，不过你唔出声。 你个觉得佢就系，如果系一个咁样嘅人啊吓，即系话哦，原来我要去递辞职信嗰个原因嘅就系因为我唔妥，有某一个人嘅话， 其实少少系插另外一个人。 咁其实就系来说是非者就便是是非人啦，系咪啊？呢个咁是非嘅人嘅话，其实就应该系要冇咗佢而不即系先炒咗佢。 如果你有工作能力、管理能力嘅，你咪同呢個你合唔理嘅， 盡量合作， 盡量合作咯。 同埋個理由唔會因為我唔同一個人合作唔到啊嘛。 仲要你退出喎，咁你走啦，拜拜。 係啊， 即係死得啦。如果即係遞封咁嘅信，你即係如果你係老細， 我又唔會話佢死得嘅，或者佢出邊再飛高啲。 同埋往往我覺得嘅就喺 office 度做嘢嘅話，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嘅。個能力好可能佢都重要，但係問題係嘅話，你能力同唔同你合作得嚟，你退出唔重要。 群體合作。冇錯， 好重要。 你叻到曉飛，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係同人哋合作唔到嘅咧。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好難。 如果你做曬咧， 咁啊， 但係你係 乜嘢工作咧？ 你有冇試過？即係公司裏邊， 我唔會咁樣督人嘅。 唔係，即係你喺公司裏邊會唔會份工你好中意？都做得好開心，就係、是、有一個甲乙丙令到你覺得，翻工好唔舒服，即係會唔會啊？ 我依家咪一 定有啦， 咪係咯，而家 係啊，我唔係，係啊，我踩你踩得好開心。 我即係你而家你老哥而家好係工 OK， 啲同事 好啊，我明。 我忍咗成年啊！ 阿李婆，咁我哋要加大力度。 我冇嘢啊！我真系冇嘢。 咁我将头先，我将头先嗰封信 copy 咗，你交俾 Wendy。 好啊，好啊， 我做得唔开心，因为啲同事嚟讲话 系啊， 系想咁样。 系啊，我会啊，会。 冇啦。 但我同意啊，即系好似李婆话斋，你能力再高。咁但系你同人溝通嘅能力低咧， 啊、如果你係 senior， 你更加應該係即係收攬人心啦。你咁簡單你都做唔到。 同埋你入咗一間公司，除非得你一個人咧，成個部門。如果唔係，你預咗，你一定會同啲唔同嘅一二三四嘅性格嘅人合作，一定。 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中意。 係啊，冇錯，你自己係咁樣啦，你都會中意一啲人，人哋會唔中意你啊嘛。咁對方也如是啫嘛，係咪？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覺得即係 teamwork 或者係 team spirit 係一定要有嘅。 要。 尤其是是一个多过一个人的地方就一定已经是有这样东西的了是不是不可以找这样东西来去作为一 个。好那我再进一步问两位就是分享一下你们的就职的经验。如果真的有个同事不知道你不喜欢他定他不喜欢你总之就不咬完你会怎样可以。 我会跟他倾我试过。 break the ice 呢 是我会跟他倾。我会约他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是有一个conference room。或者大家會傾偈嘅，好真係好official 咁樣，大家去傾嘅，因為係工作上面嘅嘢嘛，我唔係同你做朋友啊。 我反而問下咧，即係我唔知得唔得啊？即係你當朋友咁約佢出去飲下午茶，夜晚黃金時間飲杯即係 light wine 咁，然之後就輕鬆啲去傾。 就係呢一個問題啦，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公事公辦。同埋嘅就係我，如果我係既然係同佢係大家做嘢係不咬言嘅，我又點能夠可以同你嘅就係扮好 friendly 啊？大家去飲杯嘢咧，咁好假。我自己覺得 兩點鐘入去 conference room 傾 啦，大家傾一傾就係話其實我哋做嘢係咪有啲咩嘢係啊？我有做得唔好咧，或者你對我可能咪有啲乜嘢嘅係你唔滿意咧？ 開心 而家大家攤出嚟講清楚佢。公事公辦， 嗰次你 我嘅做法 喺茶樓咧，佢呃嘢呃甜品係咪就係你同佢開心見成講 唔系， 开心 见成 果。 嗰次我哋都冇做嘢， 我哋 散咗。我 哋系冇做嘢，我哋已经散咗，我分咗手。 系啊， 跟住身边我唔知点解我挂住佢。咁样样咧，我就话不如我哋大家出嚟饮杯茶啦，咁样咁我就请佢去大酒店。系啊，点不知就 系 有呢个大酒店，冇错啦，呃甜品。 呃甜品事件啦， 你晏昼得唔得闲啊？我想约你倾啲嘢，两点钟， 丰沛。 大酒店，另外一间大酒店， 唔系啊，想睇下点样踢走啊，大佬。 又唔使。我哋三个系一个 team 嚟噶嘛，你唔衰噶你， 同你肯定唔衰噶。 系啊，我唔会做呢啲事噶。咁大家觉得我咁样做嘅话，点睇咧？ 到你啦，系啊。 会唔会咁好啲啊？ 点样可以软化嗰个僵化关系？ 佢啱啊。 呢个 我试过咧， 你试过？得唔得？ 试过，试过。到最后屘嘅时候，佢好惊咯。因为首先嘅就佢会觉得就哇点会会咁样啊？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唔会选择 即系 面 咗咗咁， 但系就会选择嘅就系同其他嘅同事去讲对方。我就最憎呢啲嘢嘅， 我真 系有啲乜嘢就异口六面，大家讲清楚佢系咪？ 但系我真系面对过，我下边三个女仔，一个咧就做咗 好 耐，下 边三个女仔 系啊，一个做咗好耐，但系冇 先顶得你住系嘛？三个女仔先。 佢冇咁样嗌嘅， 因为好用力啊嘛，要好继续。 冇乜点用 力？咩？我同六里面都画面啫，你嚟讲紧，佢其实讲紧乜嘢？ 我话你成日谂衰嘢， 系咯，唔该做嘢啦， 又谂衰嘢啦。 咁样喺度叫，我点知你讲紧乜啫？ 我哋咪讲紧 系 office 咯， 哎呀 ，office 可以， 咪咯，可以有咩搞咧？ 系啊，系都唔系 office。 继续由头你个，你下边有三个女仔， 三个女仔， 第一个做得比较耐啲嘅，年纪比较长啲嘅，但系冇乜学识嘅，吓咁。第二个咧就系啱啱嚟咗，咁有啲学识，好搏命做嘅。第三个咧就系娇娇女，港港女咁样样嘅，成日娇啲男同事，系啦，三个都唔妥。三個都分別走嚟同我講啊，佢點啊，佢點啊，佢點啊。 A 又講啊 ，B 啊 ，B 又係 啦，哇 ，A 咁樣， 煩到我死。 聽完算咯， 唔得，我要處理啊。 唔得，要處理。 但 係 佢已經去到 同 呢 個部， 即係佢已經去到不能合作嘅地步，有冇咁尖鋭？ 嗌曬一齊嚟傾咯。 又冇咁樣，不過係表面嘅，表面 OK， 但唔妥，真係唔妥。 你心裏點處理？ 我收尾我真唔識處理，我打電話去問一個女士嘅管理層。我话喂，我下边有三个女仔，因为我系男人嚟嘅，好多嘢唔方便啊。 点解啊？ 即係唔方便問你同你傾太深入嘅嘢，真係唔方便啊！ 咁點最後尾？ 最後佢教我，喂，你叫我哋三個女仔出嚟，搞咁多兩個男同事落嚟， 搞 佢 三個， 叫佢出嚟搞。喂，你講嘢唔好咁多襟話好唔好啊？你嗰啲標點符號冇擺嗰啲位啊？ 啲停頓位錯咗。 叫三個女仔出 嚟搞啊！搞翻好佢哋。 搞壞。 哎呀，真係。 咁跟住咧，跟住咧，我想學。 最後就我先同最耐資格嗰個講，因為我話你阿姐嚟嘅，即係我俾阿姐呢、這個角色 佢 係啦，然後話你幫我處理好兩個啦，我係分別同佢哋講，跟住第二嗰個咧我就話知你好俾心機噶啦，咁你幫我都搞好個部門先，但係第三個女仔咧港女嗰個咧叫啲男同事幫手，我就 唔好用港女好唔好？係啦，公主病 公主病 要叫女啦，或者 係啦，我就冇同佢講啊，我就由佢 點解啊？ 因为 你觉得佢好难感化？ 唔系，我唔知佢做到几耐，因为佢即系最 年 资最短。 你费事 嘥 自己啲资源， 即系讲都费事讲啦，系咪咁咧？约佢出嚟搞 咁样啊？ 最后屈唔屈？最后屈唔屈？ 但系 HR 嗰个阿姐教你咁做噶？ 系 哦， 系啊，佢话即系费事三个四个，你好尴尬。佢话如果你坐晒喺度咧，好似开会咁咧，佢话你仲尴尬， 仲 麻烦。 嗯， 好 嘅， 咁样。 最后点啊？做完呢一个， 最后都 OK 啊。最后我系俾人哋 踢走嗰、 那个。 佢哋哦，就变咗佢哋三个同盟。 唔系啊，因为 佢哋联盟一齐对付你啦。 九一一啊，收缩啊，就斩。 跟住三个女人话：原来你走啦、 啊，走咗啦， 我哋唔夹啊，因为你啊， 你系个悲剧嘅人物。 手正气劲，爱上点火气，麻辣就是你的标。 网上情，我看人生，一件事就算再美好，一旦冇结果，就唔好再纠缠啦，因为耐咗你会感到疲倦。一个人就算再留恋，如果捉唔住，就要适当时候放手，耐咗会感到心碎。有时候放弃系另一种坚持，你错失咗夏天花朵嘅绚烂，必将会走进秋天叶子嘅静美。任何事、任何人都会成为过去。你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但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无价之宝。当你每日睡醒的时候，有两个选择：醒了再睡，继续未完的美梦；或者醒了起身，去实现自己的美梦。选择不同的路，就会遇到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风景。会有人同你一起行，会有人留在原地等那个属于他的风景。没事值得感叹，人生总是要经历这些离离合合。真心同你一起走下去看风景的人，即使是下一个路口要分别，都请你潇洒地挥挥手讲声再见。最难受的思念，不是对方不知道你挂住他，而是他知道但是觉得无所谓。有些人无论你对他几好，他都不会留意，他都不会重视，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你是微不足道。人和人的信任就像一嚿擦纸胶，每一次的错误慢慢擦下擦下，这个擦纸胶就会慢慢变细，最后失去。信任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基石，一旦冇咗，你哋嘅关系比陌生人将会更加坏。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难面无真相，问哪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数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样？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 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葬，没法见走日根线，那许意恋秋疲浪。 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世。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嗯，冇错啦。咁你咧耐心等等啦，星期五咧马老师就会有啲新嘅搞作 吓。哇，呢首 今日练歌，今日练歌。 呢首我寻日已经开始即系 系咪啊？ 口噏噏咁唱啦，呢、這个几宜唱， 几得意啊！ 我嚟讲， 系、嗯、啊，咁啊， 多谢多谢所有听众。 好，咁啊，廿八度 你喂， 冇错啊，复出啦。即人哋以為你封咪啊，本嚟以為你封咪啊，而家 封癲就 依翻咗封條啦啊！十一點新聞報告之後，開始我哋今日討論區， 包括1990至1991年嘅海灣戰爭、2001至2021年嘅阿富汗戰爭，同埋2003至2011年嘅伊拉克戰爭。又深度參與利比亞戰爭同敘利亞戰爭，製造咗罕見嘅人道主義災難。報告又批評美國顛覆政權、干涉內政、侵害他國主權和人權。最典型的就是在2001年和2003年通過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裝入侵，推翻自己不喜歡的政權。報告指出，事實表明美國的霸權本質和強權政治的野蠻性、殘酷性、侵害性暴露無遺，亦都令世界人民更加认清美式民主和美式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99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36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6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恒生中国企业69.52，跌2.6；阿里巴巴89.65，升0.5；腾讯控股298.4，跌1元；美团176.3，跌3.3；京东集团230元，跌7.4；盈富基金20.52，跌4仙；港交所349.6，跌6.2；吉利汽车17.58，跌2毫；比亚迪股份290.6，跌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483，瑞士法郎8.218，澳元5.484，加元6.104，新西兰元4.932，欧元8.003。每百日元对港元5.8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9点，跌

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讨论区。今日咧就系讲下呢个悭钱大法 ，How to save your money 啊，系 OK 系咁诶，因为大花童佢今朝话吓呢个题目我大花童嚟嘅噃， 客家你知唔知点讲啊？ 唔知 太富浪， 太富浪， 太富浪， 太富浪个 浪好大噶， 太富浪就即是话系啦，佢使钱使到个债， 洗脚唔抹脚 就叫大富浪啦，太富浪， 太富 浪，我由细到大都叫做太富浪， 嗱即系等于。大花童点解大花童等于系乱使钱咧？即系咁啫嘛。大花童系点解咧？其实 唔知啊。唔知啊。 你细个冇玩过嗰啲花童啊？即系拧下拧下 就。 有啊。但又唔关事喎，系咪唔关事？ 万花童。 万花系嗰啲叫万花童。 系 啦，好啦，悭钱嘅方法。 好。 边个讲先？ 我细个即系我讲两个阶段。 你都应该系小太富翁啦。你冇可能啊！你个样点悭？ 点解咧？你觉得佢系太富浪？ 我觉得佢太富浪噶， 系咩？ 系啊，太太地啊， 我觉得 中富浪啊。 喂，我觉得佢几舍得使钱买衫，即系好多奇奇怪怪嘅 T 恤啊， 有咩 波鞋啊咁样？佢唔用嘅波鞋都买咗几对嘅。佢 唔系我系专抠嗰啲平嗰时先买嘅， 减价啊嘛。 系啊系啊，我细个我分两个阶段，细个咧就。唔食饭啦，实系唔食饭嘅啦。大个咧，我最经历，我唔记得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话喺阳光俾人哋呃咗啲钱，我 记得记得 嗰段日子咧，我真系冇翻香港， 嗯、 因为冇真系冇晒钱啊！ 吓，真系噶？ 点翻香港？ 咁但系你都要过生活， 我知道啊。咁咪翻翻去東莞咯，因為東莞都有啲朋友嘅。 個消費比較細，同埋冇咁貴。 係啦，有一個朋友咧，佢話唔緊要啦，即係知我，佢話你過嚟食飯啊咁樣樣，我好感動 呢個朋友。 因為其實飯都真係好緊要嘅。我另外一個朋友其實最緊要就係食飯同埋住啫。有一個另外一個朋友佢買一間屋，就500尺，1500租。我係喺度住先。 1500租。 係啊。好平嘅咋，即系一个房，然后 喺嗰阵时候， 系 啊，简简单单咯。 咁啊，佢话你住住先，住住先， 系啊， 系啊，你有钱先俾我啦。佢话我计住吓，一个月1500，你住十个月咪15000咯。但系你有先俾咯。咁有咗呢两样嘢咧，咁我成个人真系定晒。同埋我会觉得有翻啲温暖喺度。 系啊， 因为你 呢个朋友真系 吓， 唔记得咗啦，而家系嘛，冇联络啦。你啦， 佢嘅呃嘅 mark 食嘅嗰时开始养成 嘅， 其实咧我讲啲心情嘅嘢， 嗰阵时开始养成。 我可以唔好讲啲真相嘅。 原来都 OK 喎，食人哋住人哋着人哋嘅， 原来都几爽喎， 都几爽过， 俾人包起啊！ 系啊，人生未开始， 哎，原来 从来冇咁开心， 第一次俾人包，咁好舒服。 跟住就从此踏上白龟路，我就系要俾人包，包到底。 我不要努力啦，我不 有钱再包人，你包我包你，系啦，我就系咁样样咯，就跟住佢又开始帮我搵啲嘢做啦，做咩咧？即系都系做翻老本行啦，搞活动啊，诸如此类。咁我觉得 起码东山再起， 系啦系啦，同埋啊，另外一位我真系多谢嘅朋友就系由嗰个局长，佢真系好好，佢直情话如果 俾你去做 派信 邮差。 老邮差， 但系你就永远揿钟仔揿两次，你知唔知道有一套咁嘅戏？ 佢揾个派信就死得啦，乌龟速递你 一代信派，一代信派一年 派成个 派成年都未派晒，一日派一封，一日派一封， 佢好。仲好咧，佢就話俾一個地方我。佢話如果你需要做嘢，你要嚟我辦公室啦。因為佢哋好多地方嘅，有齊即係所需要嘅所謂網絡啊、電腦啊、編談。 呢個又好，但係你都要有工作，你先用得著佢辦公室㗎。唔通攞嚟瞓覺咩？ 唔係，喂嗱。 辦公室好緊要，如果你日日踎喺屋企咧，唔得嘅，日日即係你坐喺屋企咧， 你會亂諗嘢。 係啊，又冇運行，啲 要喐下嘅，係 啦，要喐下。 咁你就開始喺入屋翻工 啦。係啦， 講嘅呢一個慳錢大法，好似有少扯遠咗。 嗱，我咪就係話 我哋唔 係 講緊人生底潮。搞清楚啲，唔係我驚一陣間你冇時間講啫。 你其實 又或者佢就係立字被包。 你暗地裏係咪意思就係話慳啲啦？你 冇我冇，我完全冇咁諗過。 即係話你個話題可以拉翻近啲啫。 係啊，即係遠一啲而家。 佢嘅慳錢大法咪食人住人咯。 係啊， 同埋辦公室又唔使錢咯。 我就係咁， 佢係咁嘅意思啊！ 係 啊，但係我慳咗啲錢咧，我後屘又俾翻租人哋嘅，即係一年。年 俾翻200蚊， 象徵式。 你話有錢俾 嘛？係啊，我而家冇啊。嗱，兩嚿水， 呢個 要唔要擺低？我自己要翻。 就係呢啲咁嘅渣男，永遠都係咁樣噶。你又你又唔可以話佢冇還喎，但係佢有還 一兩百蚊， 係啊，跟住就潛咗水，我聽唔少啦。 跟住翻咗嚟香港，從此唔再去東莞。 老师啊，你会唔会觉得你人生好精彩咧？同埋咧，即系有时咧因悲得喜啊！嗱，因为佢俾人呃钱啦，又可能失业啦，咁于是好多人突然之间咧蒲头帮你，即系你多咗多友情啊！你会唔会觉得系咪先？即系人落难嘅时候，能够有人伸手帮助，唔系咁容易。 系啊，你唯独就系呢样嘢好。 但系身边而家有啲好 close 嘅人系咁踩我咧， 我唔觉喎，冇啊。不过只系讲出世情，即系社会上 落难嘅时候睇。 对唔住，而家落紧噶啦，已经落紧噶啦， 我再落啲， 再落啦，再落，我哋都会帮你。 系啊，你再落啦，我哋睇下我哋冇伸出帮手啊，你咪试到我哋系咪好朋友咯？跟住弹翻起。 哦，会唔会话题又扯完咗咧？而家 一日都系佢，系咪先？ 佢讲先噶，大佬。 唔系冇人叫你，我哋今日就喺个公众号嗰度嘅团讲 悭钱大火。 系啊，你就话食人嘅、着人嘅，系啊， 同埋住人嘅， 系啦。 亦都系佢呢个方法嗱，即系撇除啦，真系啱与唔啱？呢个真系悭咗人生最大 嚿钱，好大部分钱吓，真 衣食住行，你除非你着埋件衫啦，如果唔系，你住同食已经好大嚿钱， 好难讲。 着埋啲底衫底裤， 或者。 Auntie 有冇啱我着噶？即系我着住先， 有冇 啊？有啊， 几啱你着，啲 size 差唔多。好啦，咁其实你话讲翻嘅就系都系嘅，因为其实你有计过咧，你每人其实每日要使嘅钱嘅话系啲咩咧？常规经常会使嘅嘢，嗰啲你就走唔甩噶啦。 系啊， 另外有啲系不常规嘅一啲浪费嘅金钱，系咪啊？佢可能无端端买对波鞋啊， 嗰啲可以悭， 嗰啲你可以唔买噶嘛。 系啊，啱啱 喺嗰啲位嗰度少啲咯。 必须要食嘅， 系啊，衣食住行你都唔可以悭啊。 不如由你头先讲嗰个叫做不常规讲起啊。 系 嗱，不常规你讲得啱嘅，即系有啲咧，我哋讲物欲啊，追求物欲咧，其实系心瘾嚟嘅啫，心瘾嚟。同埋你买完 A 又想买 B， 买完 B 又想买 C。咁咧，我自己觉得咧，最好就系乜嘢咧？唔好由第一件开始买起。你买起咧，可能咧你就会 横掂都买咗啦。 买话系买完波鞋啦，不如买埋 T 恤。诶，咁不如买埋咩咧？咁 样 系啦，就越买越多噶啦。咁所以我。即系唔知系咪斩脚趾被沙虫咧，即系少啲去一啲会消费嘅地方、场所，咁你就会少见到啲，咁就少买啲。会唔会系咁？ 都系嘅，因为我就觉得有时你都会有一啲悭钱，或者系你想储钱嘅时候咧。真系啊，嗬！使錢咧，你係會傾囊而出嘅。 啱啊！ 但係唔知點解嘅就係，如果你真係你係唔使嘅話，你係可以成個月咧就你唔好去咯，唔好行啦，唔好諗啦，唔好上網睇啦。咁我覺得係會好啲嘅。但係我又覺得咁樣忍得一時，唔忍得一時。 你花錢咧，你總係有藉口嘅。 你 我又冇呢個， 你又講一句咁樣嘅嘢。 我冇呢個顏色嘅 T 恤。 就買你今個月你覺得就我都慳咗啲啦，跟住下個禮拜下個月你同自己講就我都係咁意買少少啦，十樣想買嘅嘢裡面嘅話，我挑選兩樣平啲嘅，跟住你一開咗個頭之後你就話，既然都買兩樣啦， 冇理佢啦。 咁又唔夠自制咯， 唔係自制好難嘅，個個做到。 喂，你有冇留意消費券咧？佢發咗之後咧，佢都有句宣傳係點啊？唔好過度消費啊！即係驚你咧呢兩千蚊咧成為卡著咗你嗰個購物慾咧，買開就再買。 咁你一次過俾五千蚊我咯， 係啦，又唔 我俾五千蚊你燒完，你都會再買。意思即係話買到咁上下 OK 啦，要識得停啊， 係啊，我好精啊，我啱呢個禮拜日咧。 消曬啦！ 翻去問阿媽攞咗佢張八達通啊！我幫佢 消佢個消費券，消阿媽嘅消費券 係啦，用佢嗰啲買咗。 我都估到你係咁噶啦。好啦，另外我有一個嘅就係，我覺得佢慳錢大法，其實唔係慳錢，即係只不過嘅就係喺你消費嗰個模式唔同咗，不是？延遲消費係非常之唔好啊！又或者嗰啲預繳式嗰啲咧，我而家係完全一刀切嘅。 延遲消費係乜嘢？你意思係點？ 遲啲先，遲啲先至俾啊！即係譬如可能， 如果你能夠延遲，你就唔會買啦。即係 唔係 口嚟啊！调动啊， 供乜嘢咁嗰啲咧，我都觉得危险嘅。 我决定唔再 呢啲系咪就 系 延迟式消费啊嘛？ 好啦，好唔抵。 另外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见到嘅就系可能你想买一个冬菇，跟住你发觉就系三只冬菇平啲，跟住你就会买咗啊，不如买三只冬菇啦。 咁啊死！ 但系好多时候咧，你翻到去嗰阵食咗一只冬菇之后咧，其他嗰只冬菇咧就系沤烂咗嘅。 系啊，或者个雪柜最入里边。 冇错，咁所以其实我到而家我系唔会噶啦，买几多食几。 幾多，食幾多先至買幾多，千祈唔好嘅就係諗住佢平，所以你就會買，因為多數你都係會嘅。我覺得反而嘅就係漚爛咗嗰兩個，你加埋嗰啲錢咗，仲多過你食咗嗰個。 但 係 好啦，咁我問，如果佢係唔會漚爛嘅咧，即係呢樣嘢係冇 time limit 嘅咧，咁你會唔會？ 例如廁紙。 例如汽水咁先算啦，因為通常咧嗰啲汽水咧係兩托係平過。一托是40元咁先算，两托是60元，於是咁咪平咗咯。 系啊， 咁呢啲我会咯。但系头先你讲嗰啲，系嘅，即系嗰啲如果有好容易时间就会坏嗰啲，我就唔会买多。 嗯，我唔会买。 但系嗰日我挣扎咗啊，我买咗两粒光瑶柱咧， 可以买两粒， 可以啊， 哇，好大粒啊！ 系啊，咪两 好似硬物咁大粒。 系啊，我去嗰啲杂货铺啊， 就买两粒， 系啊， 几多钱啊？ 30几蚊。如果你去嗰啲即系卖嗰啲海味嗰啲咧，一盒嗰啲好鬼贵噶。 你买两粒嚟， 你买散装嘅， 系啊，散装啊， 买 嚟煲汤咯，佢真系甜啲啊！哇，但我头先我就系好似你咁讲啦，我有喺度挣扎紧。哇，卖两粒都系成15元一粒咯。我又计过，如果一盒有24粒咁先算，个价钱咧。一盒又真係平啲， 係啊， 有可能因為其實我哋兩個都係可能係住兩個人啊，或者係即係小口子嘅，就應該可能可以咁樣做咯。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一家人，可能咧就係譬如係大佬嘅，就嗰個計消費嗰個模式應該有啲唔係好同， 用嘅頻率高啲， 係啦，冇錯， 真 係。但係我就會覺得其實好多時候你係會入咗呢個咁嘅陷阱嘅，就你覺得買多啲你會平啲，但到最後尾其實你係食唔曬或者用唔到， 又嘥咗。 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你亦都使咗一啲嘅浪費。我反而我會而家咁樣，我覺得就係舒舒服服買幾多食幾多，食完之後嘅話咧，又可以再買啲新鮮。 又唔壓訂個雪櫃，我又好怕積曬啲嘢喺度。 有時我都會想可以同啲老人家都係有呢個情況嘅嚇，即係有時佢哋會覺得話啊，唔係好捨得啊，所以一買佢就買好多， 係啊，塞住 曬。跟住佢就食嚟食去，食嚟食去都嗰啲咁嘅嘢，其實到最後尾都衍生到嘅就係好可能佢就係佢吸收唔同嘅營養，亦都因為咁樣而少咗嘅喎，係咪啊？ 因為佢 keep 住食曬嗰啲存貨先啊嘛，係啊，都係。 下咁又篤多日，篤一篤又篤多日咁樣，其實咁樣又唔係咁好咯。 以前咧仲興蒸，將嗰啲咩餸咧食唔曬，再翻蒸再翻蒸。 我就咁嘅意思啊，即係嗰篤嘢其實可以食好耐㗎嘛。係 啊，係啊，真係啊，係啊。 嗰個鹹魚我真係見過嚇，呢篤鹹魚已經蒸咗10次㗎咯喎，佢都仲因為一日未食完，佢一日佢都仲可以翻蒸。 我記得網上咧個朋友都提議嘅，咁一陣都翻嚟討論下啦，就係佢買一啲叫做儲蓄嘅產品，無論嗰樣嘢乜都好啦嚇，咁即係等自己將嗰嚿錢。是即是叫自己逼自己摆咗一个不会走咗去但是暂时用不到的地方。 是 的又用不到但是又不会不见了的甚至有增值的可能性的。 是。虽然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他虽然有增值的可能性他保本但是个问题就是他可能他初头的时候他叫你买他都会计了给你的就是大约到几时几时供完了之后十年之后所有钱在这里的话你应该每个月平均可以有几多的就是不代表一定是的。 是 因为其实他都是个投资来的。 所有理财的你真的要好小心， 要問清問楚， 同埋要揾好信任嘅人。 啊， 要問清問楚，同埋你要好清晰。 嗰啲蚊子咁細粒字咧， 到時佢又話唔係喎，嗱條文裏邊加一條， 係咪第四行？我寫得好精。 係啊，都係要問清楚。不過呢個計劃係好嘅，因為其實佢會鎖住你一嚿錢嘅話，你至少知道幾時幾時你幾多歲嘅時候咧，你會有一嚿錢你可以。 我有個朋友咧，佢就唔買呢啲，佢係買乜嘢咧？實實在在嘅金幣啊，或者一啲嘅金條啊，嗰啲咁咯，即係當儲起佢。 呢啲我唔識。玩，但年金計劃我就覺得係唔錯嘅一個選擇，係因為我都有。 OK， 好嗱，三號強風信號啱啱掛咗，三號強風信號啱啱掛咗，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今日1:30，留意天氣嘅變化啦。先聽11:30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昼11:25改发3号强风信号。澳门气象局表示，1号风球仍然生效，将会在上昼11:30改发3号风球，预测澳门风力将会增强。气象局表示，在上昼10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澳门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大致吹向广东西岸。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国家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创新科技业界的努力下，相信香港未来会取得更多突破， 亦都为业界带来更多新机遇。在一个有关人工智能艺术研讨会上，李家超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提到，中央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特区政府的政策目标亦都是推动艺术文化和创新科技的发展，同时响应十四五规划中支持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徐哲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科技部未来会同特区政府深化合作和交流，一同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精神，并支持香港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令科技成果惠及更多。安心出行将会推出更新版本，配合红黄码使用。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说，昨天做了简介会，邀请食环署和饮食业界出席，希望他们在未来一个星期可以更新验证二维码扫描器并作出安排，例如手机接驳场地 WiFi 和数据卡等，并会有两星期的过渡期，食环署会主动到处所提醒和协助。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所首先可以用目测的方法了解是否有红码和黄码人士进入处所，但最终责任都是到访者，因为他们不能够进入处所。他又说，现在的疫苗通行证有少部分个人资料，系统会处理和加密，变成不可辨识的资料。而确诊者和黄码名单，他们入境和确诊的时候已经提交资料给卫生署，所以作出比对过程的时候不会造成私人风险。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十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广阔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东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本港今日有骤雨、雷暴和猛烈阵风，雨势有时颇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的下午6点，随后会否发出更高信号就要视乎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变化和本地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留意该热带低气压的发展和动向。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是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8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4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1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恒生中国企业70.4，升6.2；阿里巴巴91.6，升2.8；腾讯控股303.6，升4.2；美团179.6，冇起跌；盈富基金20.76，升2毫；京东集团234蚊，跌3.4。港交所355蚊，啱啱转咗喺354.8，跌0.4。比亚迪股份293.8，升0.4。中移动51.65，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91，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5，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2点，跌236点。港金报1673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88美元，卖出178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湾仔运动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深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门牌六号嗰段咧，仲系挤塞。去黄泥涌峡道嗰边嘅车龙咧，排到南丰道对开。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就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的中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至于渡轮消息方面，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上午11点钟，即是而家开始，即是而家都停了，就是要暂停服务。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已经暂停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妈咪啊，你唔走得唔得啊？ 你放心啦，妈咪一定会接你走嘅。 你而家癫够未啊？你放低啲 手啦！ 喂，呢度系你屋企嚟噶。 但我喺度好辛苦啊，你放手俾我走啦。 唔得，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应该如何抉择未来？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我哋今日讨论嘅就系悭钱奶粉。咁样咧，最近呢半年咧，我自己咧就有个感悟啊，即系话咧，其实你一家而家食嘅餐晏昼又好，晚饭以前咧个 concept 好似晏昼咧会偏向平啲，而家都唔系啊。而家好多地方嗰啲午餐咧都系咪啊？ 食碗面都要啦， 系啊，都成50蚊上下啦，即系60可能。如果你食未必需要60嘅，50几咯，即系两个人咧，两个人100蚊都冇得走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选择，即系我自己嘅选择就系、是、啊，如果你自己买少少食材、自己煮咧，当然如果你晏昼可以煮到啦，如果你全日要做嘢咁冇办法啦。即系如果可能嘅话咧，通常自己煮咧系一定可以系 买餸一定平嘅， 系咪啊？你有冇呢个？你觉唔觉得啊？ 嗱，我咧去买餸煮嘢食咧，就唔系因为悭钱。 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样会健康一 点。 因为出面吃东西一定是多油、多盐、多糖，是不是一定是不健康的了，是不是？但我明白的，有很多朋友其实基本上没有我们这么好彩， 就 是份工是太长时间要上工，或者是即是放工已经很 累 了。 没错。 是啊，那唯有要吃外卖咯。 是的。 我最近试过20蚊买餸。 嗯， 一送一汤， 一送一 送一汤啊，5蚊大豆芽菜， 即系一个人食系咪？ 同埋 两个人食 豆腐， 仲要两个人食啊？ 两个人食 得噶，其实真系得噶，买到噶。 嗱，5蚊大豆芽菜，跟住10蚊肉碎， 嗯、 肉碎咧就攞啲肉，10蚊其实肉碎好多噶啦、 嗯， 煮大豆芽菜滚个汤， 嗯， 另外啲肉碎咧就将买多一嚿淋豆腐，又系5蚊就搅乱佢，跟住煮，好好味，送到饭有个汤饮， 嗯， 哇，真系 20蚊， 我真系佩服你、啊。 唔系你试下， 唔系其实唔使悭钱嘅，系、 okay、 你要知道嗰只嗰啲食材点样将个配搭。 20蚊真系好掹水喎！而家因为 掹水啦， 因为我有行街市嘅，而家一斤菜心咧都去到10几蚊啦，15、16蚊一斤，已经唔系高噶啦。即系我记得疫情嗰阵时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咪40-50蚊一斤菜，嗰阵时真系傻咗， 都唔会买啦， 系啦， 买啲 好好 极 端嘅啫。你试下大豆芽菜，即系5蚊一大注，你中唔中意食先问题系。 麻麻。 系啦，我冇得讲啦，我 OK 啊， 系我中意噶， 系啊，你落嚿姜仲好， 嗯， 系啊， 佢有啲青味， 系啊，肉碎。 咁如果我用你，即系用，即系要悭钱先算咧，我就唔用大豆芽菜啦，我会蒸蛋，蛋好平啫嘛，你蒸两只蛋已经有蒸蛋送饭啦，系咪？咁再冇买 咧， 冇买饮汤我煲唔到啦，对唔住。我如果唔买一斤菜，买半斤，咁10蚊买到啦。咁半斤菜加埋蒸蛋都可以送到饭嘅， 到20蚊咯。 但系你煲埋汤就唔得啦。嗯， 你20蚊咧可以点食？ 我咧我都会好似你咁样，但我就未必会用肉碎咯，因为我就麻麻地食肉嘅。咁、我通常我都会系咁样，会买菜啦。如果你话咁贵嘅话，咪买半斤啦，一个人啊嘛。咁、可能我就 系 时菜，咁再滚个汤，蒸咸蛋。 嗯，咸蛋都系， 系啦，有时候我会蒸个咸蛋，因为其实唔系悭唔悭钱，系我好中意食咸蛋，好烦啊！有时你可能就买只蛋嘅话，你贵亦都可以好贵咁食。 好，嗱，我哋嘅街坊咧而家出嚟啦，咁首先咧有阿小陈嘅，佢其中一样佢中意食嘅嘢咧，都系我成日食嘅，听下小陈讲咩啦。 悭钱大法，揾啱人啦，梗系要问我啦，因为基本上我好少乱使钱嘅，咁可以悭到点样呢？咁我首先喺衣食住行幾方面講啦，衣服我基本上近呢10年都冇乜點買過新衫，即係一件半件嘅啫。咁點解唔買啊？循環再著噶嘛，男仔啲衫可以買啲最基本嘅，唔好搞咁多花神嘅。好啦，咁食我食得好簡單，咁大家都知道我中意雜菜食噶嘛，咁買棵菜介市你都係啊，不過啊識食啊，簡簡單單雜熟啲菜咪食咯，健康咁又唔需要食得太濃味，或者又唔需要餐餐大魚大肉噶嘛。住我住得好簡單，因為我覺得龍床不及狗竇，住得舒服就 O K 啦。行最簡單咯，咁我而家公共交通工具我都搭，其實任何嘢我都可以好慳錢噶，只要你覺得過到自己，其實你就慳到錢。 嗯，冇错，即系生活嘅质素，有时自己 OK 咪 OK 咯，系唔需要理人哋点睇嘅吓。呢、个就系小陈又同我哋分享嘅。 食晏咧，仲有一个悭钱方法，等到佢晏到个2点钟后咧，就平啲啦。个茶餐 有啲要2.5啊， 系啊，40-零蚊又悭翻10-零蚊 咯。 40-零蚊啊，都要 一碟咯，系啊，咸茶餐啊， 系啊， 即系嗰啲迷你饭咯。 有时候会谂嘅就系话，其实少数系怕长计咯。你嗰啲大额消费，你反而你就 系 你会肉赤啊。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讲紧，你譬如可能系今日我悭咗10几蚊，所谓叫我悭嘅，都只不过系原先我系谂住使40，但系我今日就使咗30啫。其实都是嗰啲都系自己啲钱， 系啊，不过嗰10蚊可能听日又食翻丰富啲， 系啦， 整杯冻饮你又加3蚊， 其实系咁咯。我有一个嘅就系话，我觉得我成日都会会乱使钱嘅，就系去买食物。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即系虽然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少嘅嘢，但我觉得永远要喺你饱嘅时候先至好行超级市场。 即系等自己个食欲唔好推动你买啲食物咁多。 冇错啦，当你好肚饿嘅时候，你乜都买，跟住你买咗翻去嘅时候，你发觉就系食唔晒。 我礼拜日买咗个网民蜜瓜， 几多钱啊？ 100几蚊 啊？ 系，跟住再买咗一串嘅香烟， 系 又系百几。 你系咩状况嘅时候去买？ 清醒咗。 我知道你清醒，但系咪好肚饿去买？ 唔系，因为我想食啲生果，咁我觉得好好开心啊，唔想食橙，因为橙就好闷。 系 咁系啦，买嗰啲咯，都买咗三嚿。 冇所谓啦，你偶然买一下。 系啊， 我只系觉得就话呢一样嘢系我成日都会提醒我自己嘅，就千祈唔好喺你好肚饿嘅时候，你真系买食物咯。 哦， 系啦，因为你系会乱咁买嘢噶。系、啊，你呢样又想食，嗰样又想食，系啦，嗰阵时候其实你嘅甚至唔系好清醒。 好，你睇下陈太啦。 讲到悭钱嘅方法咧，其实我真系冇乜嘅，因为我都系嗰啲即系长期粮尾子嚟嘅，咁所以咧我系即系冇谂法咯，冇乜谂法。但系咧，如果真系要悭钱咧，香港人衣食住行其实即系花费好多啦。咁你做嘢又做得咁辛苦，咁你会觉得诶食餐好啲啦，或者买件靓啲嘅衫，等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啲啦。咁好多时都系有啲咁嘅谂法咯。咁点样有一股动力去令到自己肯悭下钱啦，肯储下钱啦，就系将呢一个谂法咧，同一个更加伟大嘅願望去掛鈎，譬如話你有一個更加偉大嘅願望係可能啊，即係如果我儲到一啲錢，我就可以去外地 take 個短 course， 又或者啊，我儲到啲錢，我就可以咧有錢去減肥，或者有錢去即係做一啲令到自己係更加會開心嘅嘢咯。即係唔好淨係純粹揾住我要慳錢，因為你咁冇動力㗎。你一定要諗一啲嘢係同呢個願望咧係可以息息相關，而係更加宏大嘅。譬如話我要減肥咁，其實你減肥你已經可以慳到好多錢啦，因為你唔會出街食飯啊，你多咗屋企時間喺屋企煮啊，咁又會健康啲啊。咁你要用一啲咁樣嘅諗法，去令到你即係使少啲嘅呢個念頭咧，就能夠有一個推動力咯。咁我覺得呢個方法幾好嘅。 誰自願恨成世？愛情不等於一切，共聚又離開，從來並未學到可以發誓。可抱起來，亦抱得低，但學費都真的太貴。如果沒有初戀感動經過，下個怎會愛得死我？種種因果，這日才有我，情實在太多。如果失戀失得不夠切多，何來這刹那夠勇敢的我？所有伴侶都有份教我，曾太過拼命愛，壓力大到彼此多麼好也不得不分開。試過友情拿來暫借，單戀多悲哀。大概其實要最真心說聲多謝愛，學到的多精彩。誰有事做人世，眼淚不等於一切，獻上我的心亦要適當去自慰。是我好勝，我愛哭不是問題，不這樣愛下個便傷不到底。誰自願恨成世？愛情不等於一切，共聚又離開，從來並未學到可以發誓。可抱起來亦拋得低，但學費都真的太貴。曾經這雙手給他抹眼淚，拿來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個又一個也得過去。是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是问题， 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怨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只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怨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那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好多人问你今日是上楼下楼中楼定是楼楼地的楼的教室、啊、 今日是徐波 逐流，very good。 你知咩流都 系啊，乜流都 即系今日好逐嘅个流系， 唔系个重点系徐波 逐流， 冇错。 得留意住十二点啊！喂，嗱，呢篇文章咧，咁呢啲咁嘅所谓悭钱大法咧，我都写，不过有啲嘢我唔会做咯吓，咁啊大家讨论下啦。呢篇文章，第一，佢话咧就带午餐去办公室，即系带饭嘅意思，即系唔好喺街食。咁就唔係個個帶到飯，譬如我夜晚都冇煮飯，我帶咩飯啫、嗯？即係要你屋企真係有人幫你煮定，第朝自己 pack 個飯盒咁、嗯、 我覺得好幸福㗎，其實 係啊，愛心便當。 因為啲嘢咧整完之後，第二日係特別好食㗎， 好香 啊！ 特別叮緊嗰陣時咧，家庭飯全個 office 都有香味。 我覺得好幸福。 所以如果你能夠帶到家庭飯咧，真係恭喜你啊！唔係個個有呢個方法㗎。另外一個咧就係購買一啲商店基本嘅品牌，即係唔好追求名牌，即係譬如有啲係幾你明啦，嗬？ 知道。 隨時執都有幾隻牌咁啊，揀最平嗰只咯，因為其實都差唔多味啦。食、啲大眾化價錢嘅食材，呢、這個我哋今日都提討論過嘅，咩豆腐啊、大豆芽菜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係咪啊？ 好似七月節 係啊，我 知你知唔知你喺街市嗰度買咧？佢哋就話有寫住嘅，喺芽菜嗰度咧，百無禁忌 啊！哦，係 咩？ 係插個牌喺度，跟住我點解咁得意嘅？咁我就係啊，有啲人會因為大豆芽菜嚟。哦咩噶嘛？ 芥 烧芥衣嘅时候用噶嘛？豆腐我唔见佢有，但系大豆芽菜我见到佢插个牌喺度，几得意啊！佢写住百无禁忌。 O、okay, K， 大豆芽菜 系啦。咁另外咧，佢有一样嘢好得意啊，佢话咧多啲人一齐食咧就会悭啲，同埋食到多啲嘅菜式嘅。咁啊，系因为你一个人食到几多啫？但如果你四五个人， 但我又有保留喎。如果你多人食，你又买又 贵 多 啦， 贵多啲啦，系啦，咁样 保留保留。 另外咧就使用公共嘅交通工具，系啦，呢、這个都系嘅。 但系公共都好贵啊。 嗯，比起你揸车一定冇咁贵，系 啊，比起揸车比坐的士已经系平啲， 系啊、嗯，一定系噶。同埋佢就环保咧，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 呢、這个你会唔会做咧？就将一啲你唔要嘅卖咗佢，都叫赚翻啲钱，同埋 卖唔到好多钱嘅，卖唔到好多钱。我试过啦，我试过最穷困嘅时候，攞啲千年手机去卖，真系冇用。 千年手机梗系冇人买， 系啊，唔系你冇手机， 嗯， 咩冇手机？ 即所有靓嘅手机都已经俾我卖晒啦，唯有卖啲千年嘅啦。 哦，即系之前嗰啲你叫好啲嘅，有价钱嗰啲已经卖晒啦、 啊， 就刮埋刮埋嗰啲。咦、這个 喂，你有冇真系试过咧？去阿二叔嗰啲地方啊？ 梗有， 系嘛？ 梗有。 其实系咪真系要好贵嘅先当到嘅咧？ 唔系噶。唔系噶，应该 系咩？ 系啊，咩都得噶。 佢都要谂埋佢个 resell 噶，佢都要卖翻出嚟。如果你啲渣渣地，譬如你啲千年手机，一定唔要啦。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二叔公嗰啲嘢唔收。 系啊，以前睇戏吴楚凡嘅时候，棉被都拎去当 系啊。 喂，但 系 而家唔得噶啦， 世代唔同啦。佢、 啊、 后边个仓个位咁贵租。 系啊， 不过通常呢啲系自己。 而家应该当名表仲得。 我试过攞一个我。四年班一个上链的手表，我以为古董，跟住嗰个人望一望，切唔值钱 嘅， 攞走。 系啊， 哦系啊， 你都要谂翻佢， 我唔知喎 ，sell 噶嘛。 系啊，即系佢如果你唔熟翻。 咁佢都要有價值先得噶。 有幾可會熟翻啦？哦， 係啊， 除非有紀念價值啦。 有紀念價值就唔攞去當啦。 咁窮嘅 真係好窮困嘅時候，走投無路真係其中一個方法咯。即係如果你唔做衰嘢 啊嚇。不過又講翻話頭先咧，即係有啲譬如我都會中意嘅，就將啲嘢咧即係賣嚟賣去嘅話咧，我又見到有一個女朋友好似做得幾好嘅喎。你見佢成日咧都係周身名牌，咁啊哪來咁多錢係換一啲最新嘅名牌咧？佢就係話冇錯，出一個新嘅就係我買一個舊嘅，同埋就唔會整到自己成間屋成個櫃都係，係啊。但係 呢個好方法。 佢係真係非常之好嘅，總之佢用完一段時間，佢就攞去二手平台嗰度賣咗，賣完之後嗰把有錢啦，佢咪買個新嘅咯，再補啲錢再買個新嘅，跟住咧就係嗰一浸用完之後嗰，佢又第一時間就再去賣，咁佢就佢屋企亦都唔會儲埋有好多個唔同嘅名牌袋喺度，唔知點算好，但我又覺得其實有時。又未必個個都適合嘅，因為有時你中意嗰個袋嘅話，你係會想將佢據為己有 啊 嘛， 唔捨得㗎， 擺到真係成個倉都係 一個系列，所有嘅乜頭向外。 係啊，但我又覺得佢咁樣係幾好嘅，即係總之你成日見到佢，佢都係最新款嘅。 嗯， 啊，我就问佢，哇，你咁犀利，咁你屋企咪好多？嗰个唔系，即刻第一时间攞去卖咗佢。 嗯， 系啊，跟住买个新 的名牌咁处理啦。其实最撇脱系点咧？我见到好多嗰啲叫做二手网站啦，或者有啲屋村网站，咩屋村？譬如你叫做住 A B C 村，咁自己村民咧就会喺入边有个群组 ， 我屋企都有嘅。就系点样咧？我 free to go 啊，净写明我唔收钱，你要就攞啦咁样样，咁你唔使积咁多喺度咯。不过呢个同悭钱无关，呢个纯粹即系话唔想塞咁多嘢，你又唔用喺屋企，咁就不如咧摆喺一啲网站上面睇边个要就攞走。就系咁啦。 好，大家悭多啲， 悭多啲啊！咁希望大家继续过余下生活。好啦，今日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再提提大家，已经系悬挂咗雷暴警告，有时咧今日1:3026度气温，相对湿度9%，希望听日。不要有呢个更高的风球啊！如果唔系，我哋风骚就会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OK。 我连灯都灯唔啱音啊！ 我明啦。好，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会有随波逐流教室。 咁犀利！ 今日嘅题目听住啦吓。 讲 台上一分钟，台下真阴功。 咩嚟噶？ 台上啊！ 一直嘅课题， 我好期待啊！ 好， 系啊，正啊！ 12:00后，随波逐流，好一个人球，到底讲乜嘢咧？我都唔知道，翻嚟留意啊！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自尊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 曾美德的手表快到12:00， 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上了。 今天12:00的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继续我们的风骚快活人，不要走开了。 南韩第二大的中州水坝亦都开始泄洪，流量为每秒1500立方米，预计听日关闸停止泄洪。 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广阔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东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本港今日有骤雨、雷暴和猛烈阵风，雨势有时颇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六点，随后会否发出更高的信号，就要视乎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变化和本地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留意该热带低气压的发展和动向。在朝早10:30至11:30，天文台錄得大老山、塔門和橫瀾島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65、64和61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7、82和85公里。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但仍然有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4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49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6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44，升6.6。阿里巴巴91.1，升2.3；腾讯控股304.2，升4.8；美团179.6，冇起跌；盈富基金20.76，升2毫；京东集团234.2，跌3.2；港交所355.4，跌8毫；新鸿基地产97.5，升3.8；中移动51.65，升7.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鎊9.488，瑞士法郎8.22，澳元5.488，加元6.11，新西蘭元4.936，歐元8.005。每百日元對港元5.8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78。日經平均指數報28,003點，跌245點。港金報16,730元，升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5.72美元，賣出1,786.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嘅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喺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政府总部啊。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 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十二至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脚下就是世界最长的悬挑玻璃廊桥，透过玻璃啊，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来，我带你720度全景式看龙岗。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人生路上敢于追梦，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由香港电台同恒生大学传播学院联合制作，邀请香港不同界别的朋友同主持人一起畅谈人生。 今集我们请来的嘉宾，跨媒体文化人郑丹瑞先生，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经历和人生故事。 不一样的旅程， 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结果结果结果，好啦，呢、這个音乐又开始我哋嘅漂流教室， 我都好中意呢个音乐， 系结果结果，好似一架车 咁噶， 系啊，行下唔喐，行下又唔喐，行下又唔喐咁 样，呢个乌龟咧喺度行下， 个 头 喺度 夹下 夹下 咁 样， 夹 下 夹 下咁 样，系咯，正 亲 你 啊，嚟啦， 今日 啲人问你今日上流下流定流流， 随波逐流。系啦， 逐流咁咪 个波就逐流啦，好运逐个逐，咁你先谂埋。 我随住3号波 就逐流啦， 因为3号风球。 系啊， 唔系咩啊？ 喂，点解叫波咧？嗬， 唔知啊。 风波。 哦，系咪因为挂上去嗰时候有 风球啊？ 而家都唔系挂上去啦，以前你扯上去 啊。系啊， 有三角就唔知系。 系啊，有两个倒三角啊， 要记翻嗰啲 sign 啊。 系啊， 嗰啲 sign 好似都系有咁嘅西北烈风啊，定系咩东北烈风啊？你可以睇到。 其实点解又要换咧？咁大风，即系譬如话你东北转咗去西北，佢又除落嚟又刮過， 俾人睇到嘛？ 你咁大，俾边个睇啊？边个企喺度睇啊？咦，系咪先？ 可能真系有人睇咧。 咦，喺边度冇换？ 睇下佢有冇换先， 睇睇有冇换先啊！冇换，偷懒。 好 嘅，今日嘅题目就系 随波逐流。 对唔住，有人话上个礼拜你个古仔 啊，对唔住， 请我哋交代一下。 嗱，补翻先，我先讲翻结尾先。上次咧就系讲我喺房度休息。咁啊，大媽同埋佢兩個女仔入嚟叮當叮當，咁其實咧就係因為其中有一個女仔生日，就攞個蛋糕入嚟同我一齊食。 咪講咗咯， 係啊，講咗啦。嗱，其實咧希望大家有個重點，就係咧我哋呢一個隨波逐流嘅下流教室咧，講明係下流教室啫啦。我哋注重 咧，我哋揀嚟嘅， 係啦，注重下流嘅過程。咁佢流咗去边咧？唔使理嘅， 结局唔重要， 流出大海， 系啦，都系随波随波逐流， 冇一个一定嘅停嘅地方，边度停就边度停噶啦。 大家开心就系啦，好唔好？好，今日嘅题目就系台上1分钟，台下真阴功。 你笑咩啊你？ 冇嘢，我觉得好好听。 系啊， 节目名 已经觉得好笑啦。 你试下讲一次啊。 咩话？台上一分钟，台下真阴功。 冇错，好用力我哋讲。话说咧，呢、這个故事都系发生喺十几年前，东莞就开始转型啦，要整到好靓。当时、有一个地方我讲一讲，叫做松山湖，喺东莞嘅，系一个类似美国嘅植谷咁。 哇， 好靓，即系成个好外国 feel。 但我想问下咧，嗰阵时咧，东莞咧系一个夜生活之都未？ 夜咗好耐， 即系夜 咁。佢而家咪就 系 话 要开始转型啦， 即系转翻唔好咁多，唔好咁多夜生活。 系啊系啊，但系有个过程啊嘛，你唔能够今晚全部熄灯，听日就变晒老人院啊、图书馆啊嘛，唔得噶嘛，系咪？ 所以你就要参与啦，系咪？ 因为佢系属于老人院同图书馆嗰类， 我系力挽狂澜。 关狂澜， 就凭你，叶问其长。 咁开始有呢啲咁嘅兴建啦，就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叫剧院，系东莞第一个剧院嚟嘅，国际标准。 即已经有定啱起啊？ 起好咗，2013年就系玉兰大剧院，因为玉兰咧就系东莞嘅花嚟嘅，即系市花嚟嘅。吓、咁、个剧院好靓，好大嘅，就当年就攞咗全国十大嘅剧院。咁、又有哇图书馆啊，乜乜乜，总之成个区好靓。 希望好似文化啲 系 嘛？ 系啊，即系你行佢都型啲啦，你攞埋杯咖啡，你谂下几型啊？ 嗯， 就好过你去嗰啲街边嗰啲发廊咁样，你 都型啊，唔同嘅型法啫，做咩唔得啫？ 咁我个人都系比较草根， 都系中意嗰啲多啲。 我冇啊。咁、那個劇院咧就話，不如十週年即係攞咗咁嘅榮銜咧，不如搞啲活動啦。因為你個劇院你冇活動咧，你丟喺度又冇意思。 但你劇院本身已經有啲 concert 噶嘛，理論上。 咁嗰啲地方你揾咩人搞咧？咩、人去睇咧、 即係劇院就有啦。 樂坊咯， 劇院就有啦，但就冇、 當年都仲興緊， 仲興緊㗎，好犀利啊！佢哋 係啊， 好犀利啊！係 啊， 咁啊，當年咧就睇咩 十二樂坊嘛， 同埋你嗰時都搞過啲類似十二樂坊嘅嘢嘛，記得 係啊，我搞過啊， 慘慘慘嗰啲嘛，你24樂坊都得啦，任你挑選。 嗱，到咗底線啦，唔好揭過啲醜疤啊！ 你底線咁高嘅今日，咁快到嘅， 咁因為個劇院喺度咧，佢話啊，不如搞啲嘢啦。咁因為人哋都搞，佢哋通常都係咁啊。如果 係人哋有自己 冇咧，就好冇面啦嘛。咁啊，朋友又話：喂，有啲咩搞啊？不如搞個話劇啊！嗰時開始好興話劇，因為香港啊子華咁好多話劇咧都已經好興。佢話：咦，都可以試下、啊，因為劇院都坐咗好多人，好靚嘅音響啦。總之係現代化嘅一個劇院。啊，不如搞个话剧，好啊，咁就揾人倾啦，咁跟住咧就揾咗两公婆，台湾唔系，对唔住，唔系台湾地区，系东莞嘅一啲嘅东莞人嚟嘅，唔系剧作家，佢哋系有钱嘅，即系 哦，先揾个金主先， 先揾金主，因为你一定要人俾钱，因为你冇人睇咁点啊，你搞咗。就算 包底 系啦，你送啲飞出嚟，送俾啲学生啊，坐满个场， 但系都要俾钱嘅， 都要錢 租场啊。 我原来搞 show 系咁搞噶，我唔知噶，从来都 台上一分钟， 我唔怪之。 台下好阴功， 真系啊！先要揾个揾个金 主先，一定要啊！如果唔系你冇意思， 系啊，以后啲嘢就唔使倾噶啦。 系啊，系啊，咁嗰两个话，都好啊。都做造福下，即係啲社群，因為當地人嚟嘅，佢哋都係 當做慈善， 推動下佢自己嗰個地方。 咁啊，兩公婆都係四廿零五廿歲嗰啲。 哇！咁犀利啊！ 係啊，又即係由一個農民變咗一個企業家，揾到錢，咁啊，即係造福啲鄉民啦。你好啊，咁啊坐低傾啦，跟住有 呢個角色係咩？你個角色？ 我係協調，我想幫佢哋揾，如果有需要揾啲香港嘅 演員， 都係東莞人嘅演員，好多嘅原來嚇。阿米雪姐係其中一個，我哋都係覺得佢演話劇非常好嘅。咁就好啊，咁啊坐低一路傾啦。但係咧，嗰兩公婆咧好即係好巴閉嘅，因為佢覺得佢出錢啊嘛。咁啊傾啊， 即係好多意見要又要咁又要咁，係咪啊？ 寫好個故事。 其中有一個咧就話啊，不如做阿曹禺嘅，因為 雷雨 因為日出啦。好啊，跟住嗰兩公婆就話。 雷雨有咩好啊？你成个台湿晒咯， 唔系一定要落噶嘛， 系 嘛？ 你 雷啫嘛。 跟住佢话，不如佢话曹禺系咪曹禺啊？再写个其他啲啦。 吓， 跟住我哋大家呆晒。曹禺系一个好出名嘅剧作家，中国，但系响九几年已经系过身 啦， 系 啊， 但 系 佢唔知，又唔敢又。啲 人唔敢笑佢， 唔敢话俾佢听，喂，佢走咗啦。 嗯， 跟住真有人话俾佢听走咗咯。嗯，做咩咁早走啊？我哋都未开完会， 唔系呢只走啊！ 哎呀，即系你连衰两次。哎呀，咁跟住有人话俾佢听啦，细声啦，同埋微信话俾佢听啦，咁嘅意思啦。跟住佢话，不如你哋谂掂去，或者佢揾人写个剧本，佢话要佢又要演出。 喂，但系其实咧，金主你可唔可以一早同佢讲？嗱，你系投资者，但系嗰个叫 editorial 或者个制作系俾翻我哋咧？ 唔噶啦，冇噶啦，佢就系想 一个唔熟嘅人咧，佢参与咧，你好灾难噶，其实。 因为佢话俾我哋听，佢有个朋友又系做过拍过电视剧嘅，又乜乜乜乜嘅。 佢 话 晒事嘅。 系啦，咁即系你唔可以得罪佢啊！喺嗰个时候。 嗯， 因为佢仲未话真系俾钱啊嘛，未揿机，未转账。 但佢先同佢讲条件， 系啦，即系睇下 乜嘢乜嘢，我就谂下啦。 咁佢系有意思嘅，因为有人打个底啊，咁佢话嗰啲钱冇所谓啦，咁样咁就诶，佢话诶，我搵人写，我都要演出， 哇， 你要演出 系 啊，佢话 主角。 佢冇屋主角，因为嗰、那个大妈咧肥肥地嘅，咁、那个老公其实冇乜所谓嘅，你做佢即系佢唔中意出呢啲风头嘅，做乜嘢啊？佢话我可以唔做主角，但系我必须要有发挥，点样发挥啊？ 系 唱个歌跳下舞啦，我依家揾紧老师。嗱、如果我真系唱歌或者跳舞，我即刻揾老师教我。其他演員有需要嘅，我可以叫老師 教埋佢哋， 其他老師教埋佢哋啊！你哋全部唔使擔心，即係如果當人話俾你聽有人包咁嘅底，你放唔放心啊？ 唔會咯。 點解啊？ 因為至少嘅就係佢根本唔係一個 professional。係 啊， 你將硬將佢融入去呢個表演嘅話，我覺得已經係好災難。 同埋一個好危險就係、是。点样嘅气氛叫做有发挥呢？如果你写个角色唔得，再写一个，你就会即系点啊？哭住咗喺嗰度啊！你停留咗喺嗰度。 但系大前提，佢话如果呢啲嘢佢 OK 晒咧，几多钱都冇所谓。 嗯，好系啊， 系咪即系咁？你就唯有即系睇住佢啦。 喺咩位度啊？喺钱度啊？定系咩？ 同埋，因为我哋后边咧，我哋都有倾过嘅。如果佢哋嗰个方向咧，我哋揾人。街住佢行，就唔好俾佢出轨啊，或者即系越行越远啊咁样。 但系咁嗱，系佢揾个剧本啊嘛，即系佢揾嘅人写啊嘛，嗰人 都要我哋通过嘅。 但系嗰人一定会听命于佢。 系， 喂，阿小陈，你帮我写，我要咁，我佢一定俾好多呢啲咁嘅指令佢。 嗯，最后佢话有一个佢好中意嘅，都系一个好轻松嘅故事嚟嘅，就系苏乞儿。都好啊，苏乞儿咁几得意啊，即系仲系阿周星驰嗰个版本，即系改做舞台剧。 咁佢做边个？做苏乞儿啊？ 佢唔想做乞儿，因为佢话我想着靓衫。 哦， 系嘅，乞儿边有靓衫着啊？ 系啊，你乞儿冇靓衫着咁， 仲可能 要两 套衫添，可能 咪咯。咁啊都好啊，咁就开始排咯。喂，你排唔排啊？阿大妈，佢做一个角色就系做咩咧？就系后来。你记唔记得张敏有个角色噶？ 记得， 系啦。佢话嗱，我可以唔做阿张敏，但我做张敏嘅阿妈。 嗯， 系啦。你佢搵人写个角色落去， 合理嘅。 系啊，合理啊 ，OK 啦。 最惊佢话要做张敏角色啫，你就大镬。 但我话俾你听，帮我减肥，减到好似张敏咁样。 佢唔使。咁我要有气氛嘅，因为我都会请我啲朋友嚟嘅。咁同埋咧，即系开始倾，突然间又话啦，其实咧。我住嗰个别墅区啊，佢好强调，有一班朋友朝朝就喺嗰度跳舞嘅，成班 要搵埋佢嚟跳， 整一 part 系咪？大家要跳舞， 系我话唔系好夹，佢话怕咩啫？佢话你搵人写 嘅啫嘛， 写 到啱为止咯。 系啦，有一个朝早，我哋成班人喺个广场嗰度跳舞，然后咧苏乞儿就入嚟啊，点即系。 任得你寫咗。 即係明白啊，佢覺得 總之佢就係佢做成個劇都係為咗自己娛樂自己同埋佢班朋友咯。 佢話冇理由唔得啫，就諗掂佢咯啊，同埋咧。因为咧嗰个位咧就系越嚟越慢啊啲时间，例如我哋要9月30号做嘅，我哋8月中到中后都未倾好晒嘅， 下一个剧本仲未出， 大家都好急啦。我觉得佢系捻住呢样嘢， 我系唔得， 系啦，因为场地已经整好晒啊，又所有文件啊 批 文， 佢俾晒钱未啊？佢 未俾，但就所以就系佢玩紧呢样嘢咯。咁我话点算啊？佢话诶都好啦，俾佢做啦。咁啊，真系俾佢做，系啊，得。因为我哋有个导演噶嘛，你排一场舞俾我哋睇下先，即系成班嗰啲 跳一次， 跳一次啊！你得咪得，唔得咪算咯。我话好，然后有一日成朝早，成班嗰啲 即系金大妈同埋佢啲 friend 就喺个别墅区。佢 book 咗一个嗰啲叫会所， 系 啊，你入嚟啦，费事喺出边晒得咁辛苦。跟住坐低，跟住哇，一人好多好多嘢食啊，跳尾啊，我话你等一下先啦，我哋化紧妆啊，跟住每人有一个红包，我都有，好厚嘅，一个红包攞完之后啦，喂跳啦，咁咪真系行出嚟跳啦，跳跳跳跳跳跳， 嗰啲系咩舞啊？即系嗰啲小苹果嗰啲啊？ 广场舞啦， 广场舞啦，跳完啦，哦得啦，跳完啦，冇问题啦，哦好啦好啦好啦。咁就開始彩排啦，彩排嗰都好正常嘅，正常到咧，即系你叫做乜？ 咁都叫正常， 即系 你叫佢做乜就做乜啦， 系啦，叫佢做乜就做乜啦，大家都以為搞掂曬啦，冇事噶啦，哦，禮拜譬如話呢個禮拜六開演啦， 公演啊， 咁我哋星期五就入去噶啦，入曬去跟住 dress rehearsal 噶啦，咁去到佢有一場戲嘅，佢就係帶個女出嚟嘅，咁佢就话：诶，呢一 part 我哋有排排，不如咧你哋休息一下先啦。 佢讲啊， 系啊，你哋出去休息一下先啦。我话我同嗰个 后 边嗰啲导演话：喂，有小心嘅问题出现，即系佢做咩冇人知噶。就系咧一有 冇理由彩排一定有导演喺度噶，我点知你做咩？ 系啊，我真系唔知你做咩噶。佢系咁话：啊，你哋出去啦，得噶啦。我话点解得啊？唔得咁样好好麻烦嘅、啊，因为咧嗰啲剧院嗰啲演出咧，全部按住嗰个文件去做嘅， 唔可以改， 系啊，唔可以改得嘅，唔知你讲乜，唔知你做乜，唔得，一定要人喺度。啊，好啦好啦好啦，排完冇事，正常。我话问佢，喂，有冇破绽位啊？系应该冇啦，咁啊冇啊，大家安心啦。哦，公映啦，星期六，哇，好紧张啊！突然间见到佢，哇！点解呢个人咁多嘢喺个后台嘅？因为佢要咗两间房，要咗两间房就系佢私人嗰啲换衫啊，去嗰班 friend 嗰度换衫啊。点解咁多嘢？仲有后边后台好多嗰啲货车， 所谓嘅咩？ 好多咩 货车？你知啦，嗰啲大剧院后台咧，个停车场咧就嗰啲货车一停就可以运啲嘢入去噶啦，因为方便嗰啲大型嗰啲嘢。点解有两架嗰啲咩车嚟噶？唔知道、啊，是但啦，入啦。咁啊，佢咧就要系第二场开始，佢就出场啦。咁呢个故事咧就系讲即系个乞衣就撞到张文嘅。咁、就加咗佢阿媽嘛，本来冇張敏媽噶嘛，而家就有啦。哇！開場，佢咧其實原本嗰場戲咧好簡單，大媽行出嚟，個幕唔開嘅，佢就喺度搞好嗰啲台上嗰啲嘢，就話陣間阿女嚟啦咁樣，好簡單嘅咋，乜都冇。但係突然間咧，佢一嚟到咧，即係到佢啦，個全場黑曬，盞燈照住佢，佢由台左行出嚟去台右。跟住咧，佢唱歌，唱歌。哇，点解唱歌啊？冇唱歌、啊， 按住个本子拍。 系啊， 佢自己加嘢。 佢唱歌、啊，同埋咧，佢本来嗰套衫咧好普通喎，佢换咗套衫、啊。跟住咧，佢自己讲啦，各位观众，我咧就系饰演啊张敏嘅妈妈。而家咧呢场戏咧，佢自己讲埋，佢话咧张敏嘅妈妈咧发紧个梦。发梦啊！佢话咧，佢梦到自己咧就做咗皇后，将来咧佢会选世。 你完全骑劫咗。 系啊， 成个 我真系冇人 管。咁你点算啊？你冇办法噶、啊。 佢可以做半个钟唔停嘅得。 The show must go on。 系你有佢。 有佢，梗系你揿唔到噶啦，你冇得揿啊！全场。 结果佢做咗几耐？佢 结果佢做咗十分钟。 哇！ 哇！自己 solo 十分钟啊！ 十分钟。 其实佢都好有天分。唔系咩？你够唔够胆啊？你俾十分钟，我叫翻个台嗰度乱嚟。 但我哋怀疑咧。佢即係嗰啲咩編劇啊，有啲人咧，佢已經係即係通知曬㗎啦，通知曬。 佢嘅人嚟啊嘛，嗰啲。 係啊，因為你冇試過咧，你唔得嘅，同埋好肉酸㗎啦。結果，咁都唔緊要啦，咁啊。 咁咪搏翻去最後尾嗰度啊？ 搏到，跟住佢話個女出啦。咦？個女點解咁肥咧？又係佢做。即是他说他要一人饰演两个角色， 他吃埋那个角色啊， 吃埋一个角色，他说我两母女似不似啊，这样，就是这样一个闹剧，我觉得是真的一个闹剧，结果我那次呢，被人闹到飞起，我第一次被人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三号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六点。随后会否发出更高的信号，就要视乎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变化和本地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密切留意热带低气压的发展和动向。澳门在上午十一点半改挂三号风球，气象局预测晚间改挂八号风球，机会中等。气象局预料澳门日间开始天气转吹不稳定，今明两日风势有所增强，达六至七级强风同埋有阵风，有大骤雨同埋雷暴。另一方面，由于未来几日正值天文大潮，在叠加风暴潮和持续降雨影响下，星期三和四清晨至朝早，内港和低洼地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今个星期五起，从海外和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改为三日酒店检疫和四日医学监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不会令整体的社区确诊数字有明显改变，认为现在社区传播远大于经过三加四方案后可能出现的数据。他又说，新一届政府强调核酸检测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有近 99% 的核酸检测可以在24小时内出结果。被问到政府目标是否不会再增加酒店检疫日数，他说市民期望在经济民生方面有更多活动，但疫情会反复，如果要再收紧措施，市民会较辛苦，但大家要明白疫症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地方，将来也可能有新的传染病出现，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又需要其他防疫措施，所以很难保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关注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演练，但他说不担心台湾局势。这次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来，拜登首次就台湾议题公开发表评论。他前往肯塔基州视察水灾灾情的时候说，关注中方的动向，但认为中方的行动不会再进一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刚刚结束隔离的拜登又说，佩洛西访台是对方自己的决定。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会继续就佩洛西转访中国台湾地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又敦促美方认真反省。发言人汪文斌批评推动台海局势升级进行无理挑衅和不负责任的亦都是美国。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

卖蛋卖蛋卖蛋卖蛋，又好靓嘅蛋卖，有鸡蛋、鸭蛋、鹅蛋、鸭蛋、鸭蛋，卖嚟睇，卖嚟拣，卖嚟拣。 叔叔啊，请请问一文钱可以买到咩蛋啊？ 啊，妹妹啊，系好得意啊你！你今年几多岁啊？ 我六岁。我想问下你咧，一文钱可以买到几多只蛋啊？ 啊，妹妹啊，一文钱系买唔到蛋噶噃。啊，你咪好想食蛋啊？ 系啊，不过我唔系好够钱啊。今日咧，我净系想买俾爸爸食。 哦，咁乖啊？咦，你爸爸喺边啊？咁？ 哦，我爸爸有病啊，所以咧，我想整啲蛋俾佢食。 嗯， 我知道咧，蛋有益啊。所以咧，我就想买啲蛋俾佢。但系咧，叔叔啊，我求下你啊，你可唔可以计平啲俾我啊？最多我第日大个搵到钱，我还翻俾你得唔得啊？ 哦，咁乖啊，系咧，妹妹你叫咩名啊？ 我叫做卓敏啊。 哦，卓敏妹妹，好啦好啦，叔叔见你咁乖，叔叔请你食啊，数下先，一二三，三二一。哎，嗱，呢三只蛋，你整两只俾爸爸食，自己食一只 ，O 唔 O K， 得唔得？做咩嘢啊？做咩嘢？唔得咩？点解啊？ 咁样妹妹就冇得食咯。 哦，阿卓敏啊，你屋企有几多人啊？实际上 有三个，我爸爸、妹妹同埋我咯。 好啦好啦，咁叔叔俾四只蛋你，嗱，数多一只，啊，四只啦，嗱，快啲翻屋企啦。唔好要爸爸担心，知唔知啊？ 多谢叔叔，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有好靓鸡蛋、鸭蛋、鹅蛋，卖嚟睇卖嚟拣。 喂，蛋佬， 诶， 边个俾你喺贫民区摆档噶？ 喂，哥仔啊，贫民区人人都摆得档噶噃，个位我拣嘅，而家有咩嘢问题咁呢？ 问题就大啦，成个区都系我哋飞鹰帮珍姐话事。边个喺度摆档咧，都要敲见我哋，你知唔知啊？ 哦，哎呀，唔好意思啊，哥仔，我真系冇听过咩飞咩帮啊，我唔识飞钉定咩啊，飞咩啊？ 飞鹰帮 唔系飞钉系嘛？我唔识个真姐，我净系知道人人都喺度摆档。嗱，你上面嘅，请你食只蛋，多谢俾面，多谢多谢。 你都几口蛋食啊？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 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未请教你边位呢？ 好啊，我就系飞鹰帮人称金牌姑爷杀千刀，贫民区猪油包，金牌姑爷杀千刀就系我啦。 哇，你个名字真系水蛇春咁长、啊，金牌姑爷， 金牌姑爷 油包杀千刀啊！哇，你身份证写咁多字落去。即系点啊？我唔系好明 白。你唔使明噶，总之你记住飞鹰帮金牌姑爷杀千刀就得啦。 哦，金牌姑爷杀千刀，花言花语。嗱，呢度十二只蛋，你攞翻去俾你个乌蝇帮食啦。 系飞鹰帮，我哋话事人系真姐。 哦，真姐， 你醒定啲啊，知唔知啊？ 卖蛋卖蛋，有好靓嘅蛋卖，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卖嚟睇，卖嚟拣。 喂， 卖蛋卖蛋。 喂，我嗌你啊！ 小姐，唔好意思啊。有咩帮衬？咩蛋啦、啊？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 佢啊，就系飞鹰帮珍姐。 哦，又系你啊！哦，飞鹰帮珍姐啊！嗱，我呢档咩蛋都有得卖，系冇龟蛋，所以我唔系好认得你。 你可嘢啊吓！我真姐啊，你都够胆讲嘢，佢讲咗咁同我讲嘢吓，你一定系胆生毛啦吓！你杀千刀啊你！ 系真姐， 系话俾佢知，我哋系边个嚟做乜嘢？ 喂，你听住，我哋系飞鹰帮，以后想要喺度摆档就要交保护费、 你都听住，我卖蛋嘅一个月咧，真系鸡碎咁多钱，保护费冇得俾啦。上面嘅立几只蛋翻去食 ，O K 嘅。 你好嘢、你真好嘢，金牌姑爷，逐双蛋同我打烂佢。 系， 喂喂喂，嗱你唔好乱嚟啊！ 你惊咧？一条成条街都系烂蛋，你又知惊啊？金牌姑爷，我叫你啊推跌佢啲蛋，你听唔听到？ 听到，不过咧，我 你乜嘢？ 喂，啲蛋好重啊！ 吓， 我唔够力推落地下。 死蠢啊！你等我嚟啊！等我嚟，我铲。 啊，珍姐，珍姐，珍姐，我啲蛋好重。你咁样用死力咧，掹落去咧，我惊系踢亲你嗰只脚内伤添啊！ 你个衰人啊！你唔好俾啲厉害你睇嘅话，你都唔知惊。你识唔识惊个死死字点写啊？你 啊，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冇读过书啊，我蛋佬咧唔识个死字点写。 今日姑爷， 系 帮我攞只镜外套。 好，冇问题。 你看唔看到？见唔见到我背脊嘅纹身？ 睇到。 见唔见到系只鹰嚟啊？猛咧，系咪好惊啊？你 唔系好猛，我见到你嗰只嘢。 成只鹰都唔猛吓、啊。 唉，我睇落去似只乌鹰多啲，终于系奇鹰乌鹰，真系一啲都唔似老鹰。 吓、 啊，嗱，呢阿妹劝你唔好加入呢啲咁嘅烂鬼帮会，回头是岸啊！ 我就系岂有此理嗰啲教训我嘛，今日高爷。 系。 打 烂晒 嗰啲嘢， 系我踩唔死啊！ 喂，喂，有事有事，慢慢讲，停手咧。 喂，我中意食鸡蛋噶，你唔好整烂啲鸡蛋啊！ 好，冇问题，我踩。 哎呀，叔叔，发生咩事啊？使唔使我帮你报场报房啊？ 哦，卓敏啊，冇事冇事，快啲翻屋企走啦，唔好喺度。 吓，叔叔，你真系冇事？ 冇，姐姐。哥哥啊，呢、這个飞啊，呢、這个金牌姑爷猪头包唔知咩啊，我唔记得佢个名字，有啲嘢同我倾啫。 吓，但系倾嘢又会整烂晒呢啲蛋嘅。 啊，唔系，误会咗啦。头先有啲乌蝇嬲住，佢帮我打乌蝇，唔觉意打烂咗啲蛋啫。 哦，我知啦，我翻屋企攞乌蝇拍。 哎呀，卓敏啊，翻屋企做功课，你唔好出嚟啦。 你个笨蛋，你同我听住啊吓！你一系咧交保护费，一系唔系嘅话，以后就冇喺呢度摆档。 醒定啲啊，笨蛋，知道冇、啊？ 听唔到？ 哎呀，你要听住，我系唔会向你啲社会败类屈服嘅，我要俾啲牙色你睇。卓敏咩事啊？咩事啊？ 爸爸闹我、 啊。哦，爸爸做咩闹你啊？ 佢话生够他先好过生我。 哦，系啊。点解会咁？点解会咁讲啊？系咪唔做功课考得唔好啊？咁激嬲爸爸啊？吓系咪啊？系咩事啊？ 爸爸以为你送俾我嗰啲蛋系我偷翻嚟噶。佢好嬲啊！佢话我哋穷，但系要穷得有骨气喎。 其实咧，你爸爸都讲得好啱嘅。 我话俾佢听，啲蛋系你送嘅，佢都唔信我。 抹翻啲鼻涕先吓。 佢话我讲大话。 哦，话你讲大话。 认啊！佢讲我出嚟啊！叔叔，我而家冇。无瓜可归 啊！无瓜。 咁我可唔可以同你卖蛋啊？ 你同我卖蛋？唔好啩，我用你照顾多个人。唉、哎，你无瓜可归，我瓜真系。阿傻妹，你食咗饭未？我带你去食嘢啦。 啊！我唔可以无端端要你请我食饭，有受你嘅恩惠噶、 我谂住你俾噶啲钱，你唔肚饿咩？ 我冇钱啊！ 哦，讲下小姐， 我唯有饿住啦。不如咁啊，叔叔，我帮你做嘢，你请我食饭，咁当系出人工俾我、好唔好啊？ 好，你帮我做嘢啊！好啦，一言为定，嚟勾手指尾下。 走，上班。 啊！爸爸，咩事啊？ 你哋头先讲嘅嘢，爸爸全部听到晒，爸爸怪错你。对唔住，太妈， 爸爸，你唔好咁打自己啊！ 喂，呢位全身搽咗油嘅阿叔叔，你系佢爸爸 啊？我系我卓球。 哦，你个名叫卓球啊？ 英文名叫龙 球。哦，你平时讲嘢都咁用力噶？阿卓球先生，我介绍，我系猪狗仔。 阿头，多谢你咁照顾我个女，我讨厌一个，以后有咩需要帮手？猜佢声，我桌球、斯诺格、两个剑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你下次桌黑兔，你可唔可以望嗰边？唔好望咧，我只鞋冚烂都系啦。阿卓大哥，唔好客气啊！ 前面嘅人从我企喺度， 又系你。阿金牌姑爷猪油包，咩事啊？ 保护费啊！如果唔俾嘅话，唔可以喺度摆档。 嗱，你翻嚟话俾嗰个背脊有乌蝇纹身哥听，保护费系冇噶啦，当我照摆，想点就点啦。 啊，你咁招积，我打烂晒你啲蛋，你信唔信我？ 啊，提手，打爸爸， 爸爸，爸爸叔，唔好勒住你，你贵姓系边位啊？你 听住，我系水果批发市场，俗称果栏嘅西瓜球。西瓜跑系我阿叔， 你系西瓜球，你唔系桌球咩？ 唔系，我果栏就叫西瓜球。 哦，你喺果栏就叫西瓜球。 系、 哦、 西瓜跑系我阿叔。 西瓜箱系你边位咧？ 西瓜箱系我姑妈，西瓜皮系我姑姐，啊、西瓜刀听住系我二生。 咁啱咩？ 系 我系西瓜箱个仔，吓、啊、西瓜核个同学个表哥、啊。 咁。借西瓜汁 系啦，好兄弟，好兄弟， 哦、兄弟有事，哦、我帮你搞。 吓、啊，你帮佢？你边位啊？ 我系西瓜明，西瓜都系我师傅。 哼，我以为边个咁巴闭啊？听住啦，我师傅啊就系真空袋，我姑妈就系真空煲，我哋全部都系真空嘅。 咁又点啊？我睇，我专抽亲路，你哋喐都冇得喐。 咁如果我哋飞啲钉嚟，钉死你哋啦！ 仲简单。文文， 爸爸， 啊，攞你啱啱执翻嚟嗰粒摄石， 嚟，爸爸摄石， 啊，睇住啦，只要我攞嚿摄石出嚟，你哋嗰啲钉飞都飞唔喐啊！ 西瓜明系嘛？西瓜婆系咪你个妹啊？你果然系高人啊！我认输，以后贫民区嘅你话事啦，我跟你。 得啦得啦，啊，真空姑娘啊！其实大家相安无事，好好生活咪得咯，使乜打嚟打去咧？转正行啦，我介绍你搵份车衣女工，工厂女仔仲做好啦，吓系咪啊？做咩含糊端端流马尿啊？ 我唔系，我食啲嘢啫。有头发，边个想做辣你？ 唔怕唔怕唔怕，我有个表哥啊，呢就系西瓜核啦。佢做制衣噶，兼做黐胶花。 核哥系嘛？ 系啊，你想唔想学黐胶花啊？ 都好， 都好啊。 金牌姑爷， 仲有金牌姑爷，你又想做咩啊？ 我可以，我都做车衣都可以噶，我啲 真字 OK 噶。 系啊，好容易车衣，你廿月份品摁下摁下得噶啦。你平时都摁下摁下啦， 系 咪？ 系啊。 既然大家都改邪归正，一齐庆祝下咧。 点庆祝啊？ 蒸水蛋煎荷包蛋，炖蛋，好唔好？大家一齐食吓， 再去呢个大笪地食东风螺。 食完东风螺咧，我想去三角公园度食喇喳面。 我想食炒栗子啊！ 咁就一齐 查啦。 狂人披头发，一身污糟不怕失礼，把口啊鬼咁滑。睇真啊，哥对脚似啱，佢条腰肥裤又窄。猫响街边搵嘢拆，佢唔食烧，我要食烧鸭。切啲叉烧，斩只猪脚，下落架点解辣？行快啲啦，喂！一于走去搵嘢拆。最平四扣八，炸咗呢餐搵拖拍啊，佢就连嘴都唔抹。几蚊身家，一晚输晒，皆因啊钟发发。就去搵野贼，行快啲啦喂，大车夹啦，死啦一堆烧鱼夹啊，佢话最平四扣八，拆咗呢餐搵拖拍啊，佢就连嘴都唔抹，几蚊身家一晚输晒，假一啊中发白。 行快啲啦，喂！不过呢个就唔系同阿峰讲嘅吓，啊，应该同阿峰讲，等佢行快啲离开咗，咁就唔使打分啦。 快啲登录啦！ 冇错啦，快啲登录啦！ 系啊。 好，咁啱听过咧就系马老师嘅呢个经济巨作吓。嗯，冇错啦吓。个灵感边处咧？ 飞鹰帮成日都出现啊， 系啊， 好犀利啊呢、啊這个。 系咩出过噶啦咩？以前 飞鹰帮成日都有、啊。 所有有坏人嗰啲都系飞鹰帮噶啦。 冇错、啊，全部都加入快飞鹰帮噶。 系啊， 冇 错、啊啊。你嗰时做鱼佬你都系飞鹰帮。 系啊，都系飞鹰帮仔搞 个 pet 姐啊嘛。 系啊，你卖蛋又系啦。 有个大 pet 姐啊嘛，我记得。咩咪大家开开心心笑 啊，开心笑下就好啦。 系要 啦。听日星期三有呢个客家婆啊，如果听日个天气唔会令到我哋翻唔到嘅话，咁就一样会有风 骚。你哋想客家婆教啲咩啊？客家婆有少少江郎才尽、 啊。功夫啊，喂！ 功夫啊， 功夫啊，系啊，好多功夫啊， 系 啊， 派别好唔好啊？ 六合啊，唔知咩虎形啊、蛇形、雕手啊， 你有冇学过啊？请问 扫堂队啊，我想学 扫堂队， 有啊， 扫堂队 有扫堂队噶， 你个下分啊， 系啊。一隻腳咁樣一打橫一揈咁樣， 仲有啲咩招式啊？ 我有個小念頭， 係啦， 小念頭詠春嘅入門招嚟㗎，係 啊， 點念啊？ 仲有佢嗰個馬步，你知唔知叫咩？ 唔識， 叫二指鉗鑿啊！二指鉗鑿係真㗎，呢啲冇係真事 金雞獨立 係啊， 我冇學過啊，我淨係扎個馬啫。 仲有虎鵲相迎。系、哎，呢啲 咁拳嗰啲啊， 系 啊， 仲有啲 犀利啊！ 我唔敢讲，我惊原来唔系啲招式。 啊，我明嘅，唔清楚就唔好乱 嗌。系啊，五仔， 你讲紧边啲？嗰啲系《金瓶梅》里面 的。以为功夫招式，点知讲出嚟原来唔系。 哎呀，咁啊， 开心招式 啦， 用喺唔同嘅地方。 就唔好啦，所以我哋唔敢乱讲。 好， 系啦， 所以 今日希望一切照常啦。 希望我可以翻到学啦，挂住客家婆。 冇错， 真系 真系啊！ 出自你把口喎，好难令人相信。 暂时三部强风信号仍然悬挂吓，雷暴警告又系成1:30，听日10:00再见大家， 准时见， 拜拜， 再见， 拜拜。